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无生命危险。警员赶到现场制服一名白人男子，以涉嫌企图谋杀将他拘捕。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全部区域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5级，间中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间中7级，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30公里；汕头冇风，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9公里；黄茅洲吹东风6级；澳门吹东北偏北风1级，能见度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3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29,219点，跌12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373点，跌1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8，日元112.12，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1，加元1.326，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07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9.1美元，卖出1,619.7美元。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流感疫苗安全有效，每年接种不单止保护自己，还可以保护身边的人。长者、孕妇、儿童和有长期健康问题的人比较容易出现严重的流感并发症。为了保护自己和家人，记得全家出动接种流感疫苗。详情可以咨询你的家庭医生，或者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各位听众你们好，今日朝头早上继续打开心机的时间，听着是二台和普通话台晨光第一线。直播室里面今日朝头早上很快脆，哇，一开头就已经有白拳奴陪着你们了，继续有我在这里。室外温度17度，相对湿度80%的，今日已经来到星期五了。虽然现在星期六日就不是说有很多特别开心的事情，即又不是又没得出街玩啦，又没得成班朋友一起聚下脚啦，亦都就是去到啲郊外的地方人多又挤逼啦，都是明白大家辛苦的，咁但始终有得休息的时候都应该好好地把握。如果你是因为 從事某一啲嘅職業啊，咁呢一段嘅時間，疫情嘅時間，連工都冇得開嘅，咁啊呢段時間都應該要繼續好好裝備自己，每一日咧就唔好瞓到黃朝白眼，咁啊繼續咧做多啲充實自己嘅嘢，機會來臨嘅時候咧，你就可以好好地把握到啦。 晨光每日一格。 我们人要做到很多不同的事情，设立自己的一些完成的事项的话，就好像向着目标不停地进发。不过有时候当我们偏离了轨道，可能跟这个目标有少少远，这么近又那么远，但是你试试逆思考，想一想，其实我们人生里面匆匆几十年，目标怎会只是得一个啊？你应该想成目标并不是我们的终点站，目标只不过是我们一个去到追求的一个 target， 一个目标，而我们追求的是整个的过程里面，就算你的目标你的终点达不达到，我们条路先至系一定要去行。我哋喺路途上面不断咁样去到追寻、狂奔，你捉唔捉紧到属于自己想要嘅终点？即话说你嘅终点，其实喺整条嘅马拉松路上面已经全部揾得晒，而家追寻嘅系他人嘅终点。 狂奔，直到放任。前亮红灯，逃避狂奔，回望红灯，自远亦近，将我内心亦是爱亦恨。狂奔，伤口加深，忘掉红灯，情路狂奔，谁人能令我失掉了灵魂，可以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离别的路越远，思想越定远，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断，和你是真和你是假难判，太远。狂奔，不想伤心，忘掉前今，沿路狂奔，谁人曾令我哭掉了灵魂，一再令我痛心，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以自欺，难见自己，难免断。想你想不完，随着你逐渐离远，泪逐渐已紧，伤心伤悲伤痛，但我想你想不完，难了自己，难变自己，难了断爱恋。 嘅作品郑伊健《情路狂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天晴，早上嘅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1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到东北风，咁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嘅清凉，下周初啊渐转潮湿噶。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 呢本并唔系一本普通嘅书，佢系一本百科全书，佢更加唔系一本普通嘅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原始人吃的是怎么吃的呢？原始人吃的是如毛饮血。好了，跟着呢、根据一些历史这样说、人类见到火、哦、火的诞生，应该不是说诞生、发现到火呢，可能是因为、大自然啦，雷击啦，都系同大自然有关。咁啊，以前人类咧就如无饮血，又唔识生火，咁啊发现啦，烧过之后啲嘢好食，开始咧就谂办法驾驭火啦，亦都可以谂到办法咧，就自己去到点着一啲嘅火，从而利用佢。我哋煮餸嘅时候咧，都会用到火。不过讲下讲下咧，而家年代唔同啦，煮饭都唔系一定要用火，因为呢个世界上有电磁炉。冇错啦，除咗用火之外，电磁炉都一样可以做到烹调煮嘢食。电磁炉好多人咧都用过嘅，有啲人赞啦，有啲人弹啦，有啲就话哇好干净喎，电磁炉个炉头又可以我嚟挤嘢，好正。有啲又觉得咧电磁炉唔得。冇火候，冇镬气，咁啊视乎你自己一个人中意啦。不过咧，打边炉嘅时候，大家咧都比较常中意用电磁炉，安全啲啦，系咪？我细个曾经用过炭炉去到打边炉，跟住咧就用火炉打边炉，而家咧就系用电磁炉去打边炉。当然啦，而家打边炉就一人火锅就安全啲嘅。好啦，好多人咧都会用过电磁炉啦，咁但系真正了解电磁炉以及咧知道佢原理嘅人咧，可能就唔系好多。系咪真系攞个摄石摄下摄下，咁啊叫做可以令到个煲入边啲嘢整热咧？啊，电磁炉又应该点样保养咧？好啦，电磁炉咧系采用啊磁场感应涡流加热嘅原理。它利用电流通过线圈产生磁场，当磁场内的磁力通过含铁质的窝底部的时间，就会产生无数的小窝流，令到个窝本身就自行高速发热，然后就再加热埋呢个窝入面的食物或者液体。电磁炉工作的时间产生的电磁波，完全是被线圈底部的屏蔽层和顶层顶板上面的含铁质镬所吸收的。电磁炉是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对食物进行一个加热的，科学一点这么说。电磁炉的炉面是一些耐热的陶瓷板，交变电流通过陶瓷板下方的一些线就产生了磁场。所以如果你是拆开了电磁炉，你就会看到咦哇好多，一圈一圈一圈。它呢正确一点来讲，它呢就是整热我们那个的锅，整热我们那个煲，令到这个煲呢迅速发热，然后呢就再整热埋个煲入面的东西。简单一点来讲就是这样啦。好啦，咁有啲咩方法保养呢？保养嘅方法，电磁炉对食物就可以进行譬如加热啦、煎啊、炒啊、煮啊、蒸、烤都得嘅。符合咗呢就係譬如中餐、西餐好多嘅烹调習慣㗎。而且体积细细地外形亦都美观。无论厨房、餐厅都可以随意摆放。所以保养呢就应该係易啲嘅。电磁炉呢就使用咗啊铁磁性材料去到制作呢啲嘅锅具噶，咁就好似铁锅啦、不锈钢锅，并且要求底部咧一定要系水平面积噶， 电磁炉的工作原理其实真的没有我们想象之中那么复杂的。了解了电磁炉的工作原理之后，就可以帮助到我们更加了解这个电磁炉，而且呢还可以令到我们知道应该怎样去到好好地保养它。例如我们用的煲其实都应该是底部特别是要加以清洁，通常抹干净它们就已经 OK 的了。电磁炉就不需要就特别拆开它来洗，拆开了它就更危险，所以大家都可以只要保持住这个厨房的清洁、锅具、炉头的卫生的话，电磁炉就可以发挥它的正常功效的了。如果是比以前原始人见到我们将煲放在电磁炉上面又见不到火都加到热呢，哇，秦始皇见到都大嗌，为什么的？世界上面还有很多未知的东西等待我们去发掘的。 我近来被某事烦住，这是情字各心奇异，我未明白当中的 出面的室外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9%。好了，知道了。 Happy Happy Friday， 晨光周末好去处。 有啲咧都系未知噶，例如星期六日啊，可以去边一度玩呢？因为而家每逢礼拜六日嘅时候，郊外地方实在太多人啦。如果你又想有啲嘅活动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去轻松下嘅，又唔想去到咁远，甚至乎咧去到郊外边上啊，仲多人个市区，咁点算呢？咁又唔系冇办法嘅。可以咧有一啲嘅活动推介俾大家。嗱，呢个活动咧就唔系民间、坊间、政府搞嘅，反而咧系一啲咧简单啲屋企大家都可以玩乐嘅游戏。除咗咧就系可以攞部游戏机出嚟玩下之外，当然啦可以玩翻啲传统嘅叫做玩意或者小手作噶。咁啊讲紧嘅咧就系折纸啦。准备啲材料可以准备啲乜嘢呢？喺文具铺就已经可以买晒㗎啦。由于折纸呢大家都可以好容易搜寻到呢，就係唔同嘅动物啦，例如长颈鹿啊、狮子、老虎、豹，甚至乎呢就係雀仔，又或者每一种嘅花朵其实都可以呢就係用纸折呢就係折出嚟㗎。咁所以大家呢可以呢为咗靓啲揀一啲呢就係有花纹嘅纸啦，专系呢俾折纸用嘅纸。好啦，选择咗之后呢，咁然后大家呢就可以喺文具铺继续买一啲呢眼睛啊，嗰啲呢即係折纸用嘅眼睛，入面呢好似有个圆圈咁样，有个胶盖冚住嘅，跟住入面有个黑色好似圆点咁样，俾你朗下朗下咁样，嗰只只眼仔喐下喐下咁样。仲要准备埋呢就係、是、我哋成日讲嗰啲腮 pen 啊、双头笔啊，方便呢你折完之后呢就可以自己用笔去到加工。作为呢屋企呀，无论你系唔系亲子活动定还是几个朋友聚埋一起呢玩返啲传统嘅工作手作仔呢，其实呢都系几得意嘅。不妨大家喺礼拜六日嘅时候发挥下大家嘅创意同埋耐性，望住呢一个手作嘅指引，接一接自己想接嘅嘢。太耐冇接嘅话呢，可能你连船啦、飞机、东南西北都会唔记得咗点接噶，不妨喺今个星期六日，大家玩翻啲传统嘅手作公仔，其实都几开心啊！ 路经海边，见只小船，怀人万里心暗酸，异乡的他脑海涌现，如何把相思串？拾起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张纸接只小船，徐徐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纸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 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婷晶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48岁男警员，累计个案68宗。一名警员驻守北角分区，现时负责东区警区防暴队工作。2月4日至16日，主要在柴湾、北角和香港仔执行警务。星期二晚曾经在西环一间食肆和另外59名警务人员聚餐，这59人已经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另一名患者是58岁的士司机，早前晕倒入院，发烧2星期。卫生防护中心呼吁的士司机要戴口罩。至于第三名患者是一名38岁女子，在油塘大本营一竹面做收银员。另外，昨日有一宗疑似个案，涉及的75岁男子是早前太古城确诊男子的外父。中国和东盟在卢窝万象举行新型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议，会后发表声明，对中国成功克服疫情充满信心，同意透过共享信息来加强合作，增强应急准备和回应能力，又同意支持受疫情影响的企业，致力共同维护人民交往、贸易和投资活动。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记者会表示，中国建立举国防控体系已经取得重要积极成效，相信透过中国人民团结奋斗，有东盟国家和国际社会的大力支持，一定能够赢得最终胜利。王毅承认疫情会令中国经济受到一定影响，但是只是暂时和有限，中国经济拥有强劲的动力和韧性，长期向好的趋势不会改变。德国检察官继续调查西部城市哈鲁的枪击案，焦点是枪手有没有同党。事发在当地星期三晚，疑犯先后在两间水烟馆开枪杀死9名有移民背景的人。调查人员之后在疑犯的住所发现疑犯和他72岁妈妈的尸体。当局初步相信疑犯是受极深种族主义和阴谋论影响而犯案。总理默克尔说，有很多迹象指向种族主义，强调种族主义和仇恨是毒药，政府会用尽一切方法抗衡尝试分裂国家的人。土耳其政府表示，最少有5名土耳其公民遇害，总统埃尔多安期望德国全力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竞选顾问斯通因为妨碍国会调查被判入狱40个月。67岁的斯通去年11月被指在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门事件中向国会众议院讲大话，骚扰证人和阻碍国会调查，被判7项罪名成立。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斯通曾经恐吓陪审员向法官讲大话，以及有威胁法官的嫌疑，认为应该重判。而案件并非由斯通的政敌引发，表明不认同特朗普是政治迫害的说法。斯通一直坚持案件是出于政治动机，特朗普也曾经暗示可能会赦免斯通。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 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进步只需踏前一步，我 Janice Man 文咏珊同雇员栽培训局一直与你同行。培训通课程首杀终端机，设于超过100个地点，遍布全港18区，提供再培训局课程资讯，配合地区服务网络，助你提升技能，发展事业。想知多啲，快啲打182182啦！再培训局助你踏前一步，进修再进步。 早晨啊，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吓，咁啊白元浩继续喺朝早嘅6:35啊陪住你哋。出边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80%。各位听众早晨啊！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报纸睇多几版，打开报纸，全部都系抗疫啦，当然系咪？细路仔口罩其实较成人的口罩更加难买到啊。有顾问医生就提醒啊，儿童防疫最重要就是家长的卫生做得足，不单止要用1:99漂白水清洁儿童的玩具，更加就要勤洗手，由细到大培养就儿童清洁双手的习惯。有口罩戴错都一样会病，如果沒有口罩呢，咁不如勤洗手，咁就仲实际。都有几招呢係可以教下大家呢有啲咩办法啦、啊、最好嘅呢就係清洁好。要留意住呢就係、是、几个重点㗎。第一呢就係、是、口罩佩戴嘅方法是否呢就係、是、正確呢。另外要教到儿童不要呢就係、是、沾觸黏膜。第三呢就係、是、勤洗手。即系唔好成日咧搞下啲眼有鼻啊，仲要教下佢多啲洗手，包括咧就系教懂佢哋咧用酒精搓手液。最后咧当然咧就系保持住家居嘅清洁啦，同埋卫生。有报道指啊，咁啊小童长时间戴口罩咧会唔会头晕呢？咁顾问医生咧就话到啦，医学界从不建议1岁以下嘅儿童咧就佩戴口罩噶。另外，若果咧就过滤太高嘅口罩，亦都可能导致咧就换气较差，令到呼出嘅二氧化碳未能够排出。好似 N95 因为滤得太好啊，长时间戴其实系会头晕噶。所以一般咧3层嘅外科口罩其实咧都已经足够噶啦。戴口罩咧，仲有几个重点啦，就系、是、例如系千祈唔好成日拉扯佢啦，要检查佢有冇损坏啊。如果曾经喺隔离病房或者咧就呼吸道患者同佢哋接触过，最后咧个口罩有冇出现一啲异味咧？呢啲咧都系我哋需要咧就系、是、多啲留意住噶。仲有不妨咧就教懂小朋友，大人做埋就最好啦。最好咧就系每小时咧就系洗一次眼，洗一次手，就唔好捽眼啊！咁样讲先至啱嘅。利用酒精搓手液啊，因为如果喷酒精咧，或者咧就会吸入呢啲嘅肺部，可能影响咗小朋友噶。减少咧就去一啲嘅带容易带病毒嘅地方，咁啊大家留意住呢啲嘅重点咧，咁应该咧冇乜问题噶啦。家长最担心的就是当然是小朋友，希望他们呢成日都可以健健康康快快乐乐。 在乎，爱埋藏心内。为何有苦不诉，问候然后发呆，感激他未及报答的爱，抱歉往日为了幸福差点倒下来，忘掉冷了记得加三比说爱我更加可爱，为何自己可讲破人像天地，为何始终生放任比留有更少一起，感激他用爱善去讲理，抱歉会为了我过于担心才受气，而懵懂的你愿铭记，就算你如何着我，别要再犯那些错，如像他们曾为用花我，便要承受过太多，能撑过亲切朋友夜半讲心事，还亲昵得似情侣，偶尔亲多几次，无论有几次大个人，亲的仍然像孩子，需要变好一下，不怕不好意思。 杨千嬅一首嘅歌曲《亲》，呢段时间咧唔系净系家长要照顾小朋友，我哋都应该对长辈、对身边所有人咧有更加多嘅爱先至得嘅。好啦，今日朝头早啊，咁继续有职场 KOL 入边啦，职场后花园又出场啦。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拼搏辛苦，小白有冇啲小品味介绍下？ 放心啦，我哋职场后花园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喺我哋嘅职场后花园入边，哇！呢几个星期咧，都系我好劳力咁样啊，真系用劳力啊，唔系努力啊吓！哇，好辛苦，又要琴高琴低，又要乌低身，又要帮阿安安咧呢度除下草，嗰度掹下啲杂叶啊，跟住有啲叶啊晒到黄咗窿咗，又要帮佢咧剪翻走咁样。 系啊，因为我都费事啫。而家你知啦，我哋唔可以成日都接触，亦都唔可以咁紧密嘅即系社交，我哋系要 各 自喺自己的地方度，我哋录音啊都要分开。 冇错。 安全起见啊， 安全 系紧要， 健康系最紧要嘅。所以今日朝头早系我哋职场后花园咧，咁啊电话侧边咧都有安安喺度嘅。早晨啊， 早晨早晨，我叹住杯咖啡同你讲，几好啊。 你又好啦，我喺个吓直播室入边。喂、哎，不过唔好讲呢啲咁嘅闲话住啦，我哋讲翻先。咁啊，而家咧即系有啲乜嘢嘅植物啊？啊，种起上嚟又几好，又会唔会啱到啲疫情嘅咧？呢个植物会唔会啊？ 都系啦。嗱，依家暂时咧，医学就未有讲话边一种盆栽养边种咧就会对抗呢个 novel virus、嗯。但系咧、嗯，我哋都要自己保持身体即系健康，或者空气流通最紧要啦。大家成日困喺屋企，系咪先？可能啲窗又唔知会唔会啲朋友仔嘅窗会细啊？屋企即系香港大嘅，咁嘅尽量开下窗啊，空气流通啲啦。如果唔系嘅话咧，养下植物咧都系一个好嘅方法。 系。 咁另外，而家咧，我就今日介绍嗰个就叫银皇后，咁其实系萬年青嘅其中一个品种嚟嘅。 哦，萬年青嘅其喂，萬年青我系最中意啦。但系原来萬年青有好多品种噶。 有系啊，因为佢唔同颜色，实在太多品种啦。 吓，萬年青都叫萬年青噶咯，佢除咗青色之外，佢仲有其他颜色，咁佢咪叫点啊？佢唔系叫萬年青嘅咩？ 嗱，人哋叫做银皇后，就系因为佢有啲银色嘅边，银色嘅花瓣上面咧系有啲银色喺度，好靓噶。佢嘅重点咧就系佢你屋企，譬如哎，成日呢排成密室，大家都唔出街啊，闩晒窗啊，咁反而生长得几好噶。 嗯，银皇后反而生长得几好， 同埋生长几好之余咧，佢有净化空气嘅能力。例如你屋企啊，即系甲醛，或者系你成日都清洗间屋咧，可能有啲唔知清洁液，唔知会唔会啲甲醛啊，或者喺家私度嗰啲咧，你成日闩埋道门啊，咁跟住你有呢个就可以帮你净化嘅，同埋将佢空气嘅污染物嘅浓度咧，系将佢吸收，咁你就可以就算你湿宿喺屋企里边啊，你有棵好银又发银光嘅呢、這个银河。银皇后 萬年青， 亦都有呢个呼吸咧，都可以啊畅顺咁样啦。嗱，你记唔记得当年有一套电影啊？我哋今日讲少少电影，都系咁样噶。你知唔知啊？当年佢要搞银皇后萬年青咧，今日就已经就可以啲谜底解开啦。 首先咧， 咁 安讲嗰套电影就系边套咧？ 这套杀手不太冷。 哦，这套杀手不太冷。 系啦，嗰边有个叫 Neon。就是一个杀手嘛， 即是 Leon 嘛，好多年之前，唔知后生嘅听众听冇又知唔知呢套经典？咁佢咧就成日咧都系因为佢杀手咧成日都要避啊，拖埋个细路女要避，咁佢手里边咧不停咁搬屋或者避难避人避仇家咧，都会手揸住盆植物，嗰一盆咧就系银皇后萬年青啦。 嗯， 点解导演会拣呢盆嘢咧？就系因为。這個Leon 呢他成日長期在幽閉的地方幽暗的地方陰暗的地方要匿埋嘛走路嘛。所以這盆東西就如果你揀一定要陽光空氣啊要太陽射得很好的地方呢他這盆東西就不可以由頭由開場到收場都捧住啦。 哦、 就是這解啦。是啊同埋你怎樣養護這個銀皇后萬年青呢就從在這套戲裡面都看到啦。就是他呢、每日呢你見到鏡頭呢就會黎明之後放即係夜晚黑呢先將佢放喺太陽裏面因為呢個呢係唔可以太勁嘅太陽㗎。佢、本身呢係喺即係亞熱帶嘅地方生長。咁、但係佢呢就係、唔可以太勁嘅太陽嘅。咁、佢就要比較即係少潮濕比較好啲啦咁。咁呢同埋呢你見到佢成日都抹個灰塵㗎個葉上面鏡頭裏面。 因為佢個葉呢就個面積太大啦。太容易鋪塵啦，係咪咧？ 係啊，葉又大啦，咁其實又會影響佢光合作用啦，咁所以其實係要抹下佢啦。咁嚟睇套戲咧，你而家得閒啦，喺屋企啦，咁你又可以去開套嚟睇下，又可以見到咧係即係點樣養呢個萬年青啦。 係， 你經常抹佢，得閒入啦，抹水，同埋成日佢會擺喺室內同埋室外都有噶，所以大家可以擺屋企。 如果我唔睇呢個這個殺手不太冷咧，喂，我睇回魂夜都得噶喎。回魂夜周星驰入边咪抄袭咗呢个这个杀手不太冷咪整咗波整咗波萬年青喺度。 我要 clarify 下佢揸住嗰盆系咪同一样？因为我唔记得啦，反而嗰套我唔系好记得，可能都系噶。 系 啊，都 check 下先。 系啦，你可以 你都要 check 下， 可以留意下吓。咁啊，但系讲紧呢一个萬年青咧，其实佢嗰个品种你话有好多嗱，我哋今日介绍呢一个咧就系叫做银皇后啦。佢會有啲咩金皇后啊、銅皇后啊？ 冇金啊，但係咧，我哋以前都有講過其中一個咧，叫做係粉紅色葉嘅，你記唔記得啊？有好多種唔同嘅品種嘅，你一睇萬年青就會知噶啦。佢嗰、那個我哋呢只特別就銀皇后咯，就係點咧？就係、是、我就想要咩咧？因為成日都混喺屋企，咁、普通一塊葉咧就。 綠綠地冇乜意思，有少少銀色，好似有啲光芒咁。咁大家就好似喺屋企悶悶地嘅時候，都見啊閃閃地有少少光，咁、哦、都係冇閃咁誇張啊。 但係即係喺陽光底下咧，都會見到佢嗰種反射係同平時嘅葉咧係不一樣嘅。 係、嗯、啊，我可以即係俾翻啲相你睇啦。係、嗯、啊，係有呢樣嘢。 呢個咧銀皇后萬年青咧，咁啊就係冇味道噶啦，係咪？ 冇味道。 係啦， 咁比較慢，唔好淋咁多水。 係啊，生長比較慢呢、這個我都覺，因為我以前細個咧都有養過啲萬年青咧，我覺得咧佢、嗯、第一我覺得佢嗰個葉面咧，好似有少少蠟質咁樣嘅感覺，係、 嗯、 啦。咁我唔知係咪同嗰個品種有關啦。咁但係 又唔係非常厚嘅個蠟，少少零零地 啦，係啦係啦，冇錯啦，少少零零地嘅。咁摸落手嘅時候咧，佢啲蠟又唔會黐住你嘅。咁但係有一種同平時啲葉咧好不一樣嘅感覺嘅。咁啊嗱，呢個咧就味道咧就冇乜啦。咁但係如果要選購嘅時候咧，其實萬年青。又抵唔抵玩咧？貴唔貴咧？同埋佢一棵又種到幾耐到咧？ 哦，咁一定係好平啦，係、啊，就算係咩品種嘅萬年青，萬年青本身就係一啲好大家好即係 粗生， 個個都可以好係啊，粗唔係叫粗生，但比較普及咯、 啊，大眾化 普及嘅嘢咯，係啦、啊，粗生啊，粗生嘅意思係咪即係好易會生長？佢又生長比較慢一啲、 啊， 但佢唔會咁容易死嘅。其實只要你係有陽光嘅話，其實都好難，即係有適當嘅陽光俾佢，但係又唔可以太暴曬、 嗯 要淋水又唔淋得太多，其實基本上淋得好少水嘅， 係 同埋温度控制喺十度之間，即係唔好超過，唔好低過十度啊、五度啊，咁你而家呢幾日就啱曬啊，其實就係、 是。咁如果、你話講緊啦，唔可以太低啦，不過香港有陣時啲温度咧，即係如果我又養佢嘅話咧，種佢嘅話咧，佢都可以種好耐噶嘛。咁會唔會即係種到夏天嘅時候又太熱，我要留意嘅咧？ 哦 ，OK 嘅，温暖就 OK 嘅啦。温暖空氣有濕度就 OK。如果空氣唔夠濕嘅話，你就唔使噴泥嘅、 啊， 你噴喺個佢個上佢個附近嘅環境，令到佢增加佢嘅濕度嚇。咁啊泥， 即係唔係噴葉，唔係噴泥，噴佢附近。 系喷去叶嘅附近啦，即系要雾，好似雾咁样咯。吓、 啊， 咁、当然啦，如果你要好考究嘅话，你可以将佢摆喺个自己有个地方，咁咪放湿都得啦，即系开放湿机。 放湿 咁呢个就去到变咗温室咁样，亦都唔需要嘅，因为你嗰度系 OK 嘅，你住嗰度咧咁大冇潮湿嘅地方嚟嘅，算系咁、应该 OK。 有阵时都要帮埋听众谂噶嘛，如果听众住市区嘅，咁啊点算咧？放喺露台，咁又会唔会太过暴晒咧？咁样 我个露台。一定唔得啦！我个露台太暴晒啦，咁、所以我咧就要喺佢暴晒嘅时间咧就拎翻屋，吓、就可能尽量都摆喺室内，但系有环境有阳光照到嘅地方，即系散光我哋所讲嘅、就唔好直射。你摆露台直射就会好干，你就摆喺佢窗边啊咁样咯、 明白，咁啊种就好易种嘅，就唔使特别施肥。 唔好施咁多，真係呢個係唔需要特別施肥嘅。一啲咁厚嘅葉啊，唔係脆脆弱弱的咧，係唔使話哇一個禮拜施一次，唔需要噶，可能一個月施一次咯。一次營養液咯。 明白，萬年青呢一類型嘅植物咧，會唔會有啲特別好意頭嘅寓意啊？例如係長青啊、健康啊、又或者充滿希望啊、盼望啊，年輕人啊嘛，萬年青。 都可以啊，其实你咁样演绎法都 OK， 咁 我 同你讲，即系万年，即系都系咁年轻啊，身体健康啊，咁 OK 啊， 系 啊，你咁样讲都啱嘅，系。 系啦， 咁唔好睇得太劲啦，睇得太劲就要变黄嘅。 啱啊，好明白晒，咁、大家可以有机会咧去花圃啊，边度都好啦，揾下呢一个万年青，咁大家咧由细到大都见过噶啦。不过万年青有好多品种嘅，我哋今日咧咁啊，安安介绍嘅咧就 系 叫做银皇后。啊！睇下遲啲會唔會有啲新嘅品種啦，金皇上啊！ 我突然之間睇翻，主要有一樣嘢咧，唔啱你，但係話俾大家聽，你大家喺屋企困喺屋企咧，可能唔知會唔會走去即係以前出街，而家喺屋企落唔到街，喺屋企食煙，佢係會咧吸收尼古丁嘅危害嘅。 哦，係咩？ 呢樣嘢係你同我都冇關，但係即係會有啲即係話俾聽眾聽，我見到資料係咁講，咁就哇你密室恐懼咁樣匿埋咗喺個廳度，咁啊最好就當然最好唔好食啦嚇，危害身體。但係有呢個功用，就係會減少吸收呢、這個即係減少尼古丁咯， 淨 化空氣。 增長啊，知識都好啊，有用、 增長知識啫， 冇錯。好啦，唔該曬安安， 身體健康。 星期介紹多啲嘢俾我哋啦，咁你都身體健康啦，好冇？ 好。 好啦，唔該曬，拜 拜。 翻开信纸，你的笔迹转转，谈论昨日往事，如何让你知，活在分开不舍意，最寂寞夜深人静，陪你话事。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如忆，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忘？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从头梦里向，在孤单的南方，见到今天的你，仍像昨日漂亮。柔情望对方，望着一生都不想放。怕日后梦醒时候，忍着淡忘。没有你暖暖声音，历历如忆，不再似首歌。别了你那个春天，谁在痛苦两心难忘？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纵隔别遥远，怀念对方，悲伤盼换上再会期望。我带着情意，一丝丝凄怆，许多说话都仍然未讲，盼你未忘记，如梦眼光，只需看着我在不迷惘。 健安安介绍万年青啦，搵翻只 Leon 嘅歌曲啊！哪有一天不想你？出边系十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8%。我哋听埋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先。转头咧分途广播啦，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晨光第一线咧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咁啊，继续喺星期五早上陪住各位听众去到早上嘅十点钟。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多堂。特别加俾你。 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逐日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乱刹那气流。昨天的步行，我们的专线，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 涛话今次系刻意加入韩文嘅，迎合佢班粉丝嘅喜好。录音嘅时候，更加幻想一班姜糖听到嘅反应会系点。 这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 左边高都有 Ariel， 填词有林宝，跟着 Apple Chan。 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 暂时上榜三个礼拜，停留在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三位，姜涛《一天多一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将附近河道的积雪再次吹翻去公路，影响能见度，造成连环相撞的意外。部分汽车损毁严重，救援人员救出被困的民众，最少七十五架车需要拖走。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二十一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的气温是十七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七。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唉，闷闷地，不如喺屋企猜个健康妹啊！ 好啊，我开题，预防肺炎嘅方法。 预备，戴口罩，勤洗手， 冚厕所板冲厕。 勤啲清洁家居，蒸口罩。喂，蒸口罩边度得噶？讲咗俾你听唔得噶啦，唔识唔好乱咁讲啊，害到人噶嘛。 抗菌期间留喺屋企闷闷地，记得收听逢星期六下昼四至六的神师培阿乐摩呢嘅寻常事，认真做啦。 有我哋罩住你，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清晨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指示，寻觅最真神光第一丝。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朝早七点零七分嘅时间啦，咁啊，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吓，你哋好啊，咁啊，出边啊十七度，相对湿度百分之七十七，哇！三個七字都是一個好兆頭啊！你可以咁諗啊，人啊，最緊要就係咁，乜嘢咧都揾啲位啊，氹下自己開心啊嘛，係咪？係 啊，早晨啊，講得好啱啊！唉、哦哎，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聽眾，咁啊，星期五咁啊，近排都少咗用呢個口頭禪 Happy Friday 啦。不過咧，因為大家戴住口罩，估計都唔係好 happy 啦。咁好多朋友都要在家工作啦，更加有一啲朋友咧就係要留喺屋企啊，咁可能直情要停薪留職咁樣啊嚇。咁既然係咁，不如放鬆下啦。咁啊，喺屋企咧，如果你覺得啊悶悶地，咁可能咧都會兩杯到肚啊嚇。咁啊，可能近排大家覺得啊，疫症方面都即係個感覺好似有啲明目啦，咁樣即係會放心一啲啦。咁啊，開始酒飲下啦，開香檳又好啦，咁啊，開威士忌又好啦。 不過都唔好大意啊嚇。 係啦，千祈唔好掉以輕心。不過咧， 聽專家講都話，而家即係高峰期都未到。 係咪啊？即係淺上啦，淺上啦，係啊。咁啊，今日想讲一个咧啊，可能小白都几中意嘅一个助酒小物。呢、這个助酒小物咧，原来啊，更加系一个减肥嘅恩物嚟。 系啦，咁啊都系啊日本嘅，系啊联刊编嘅，系啦，咁啊就系知豆啦，啊系啦，咁啊小白如果去到你屋企咧作客，譬如你请我去啦，咁啊当然会饮日本酒啦，因为要配合翻你自己屋企嘅主题啊，就系日系啊嘛，咁你系咪都会撒啲知豆出嚟俾大家食下咧？吓， 其实。我耐唔耐我都會自己霎嚟食， 係咪啊？係咪？ 跟住揾翻啲海鹽喺上面啦、啊。咁、不過咧，去香港咧，即係我又咁講，喺街市咧都有好多，我即係毛豆啦，都有毛豆賣嘅。 係， 但係好難咧，揾到一啲我自己覺得係好靚嘅毛豆。 好啦，嗱，小白嘅準則合理心水嘅毛豆或者枝豆啦，係點樣先為之正咧？ 佢咧應該係好肥大。因为香港本身成日见到嗰啲咧就比较上溜啲啦，感觉上咧就黑少少嘅，即系有啲位置会黑少少嘅，乳黑咁样。咁如果你系一啲靓嘅枝豆毛豆咧，应该咧系成嚿咧，大概好似有我哋成年人男人嘅譬如食指中指咁长嘅。咁、然后咧入边可能三粒啦、四粒啦，跟住佢啲豆咧好大粒嘅，饱满嘅， 系 同埋食落去嘅时候咧。我食过咧好食嘅枝豆咧，哇！嗰、那个枝豆味咧系用浓郁两个字嚟形容，系、啦，即系如果用嗰一只嘅枝豆咧，大家真系觉得哇，一试真系难忘啊！ 其实我食过最好食嘅枝豆咧，都系喺日本食、日本嘅居酒屋咁样，唔知点解香港买唔到嗰种枝豆，可能咧系香港你平时喺街市买嗰啲枝豆咧，唔系喺日本嚟嘅。可能是香港種或者是泰國咁樣咯，咁可能唔知係咪水土啊嗰啲嘢嘅問題啦，咁啊種出嚟個豆味就唔夠日本濃郁啦，還是係烹調方法啦， 佢又有品種嘅，其實枝豆都有好多唔同品種 啊。係啊，咁啊今日咧聚焦講下咧枝豆入面嘅營養價值啊，同埋點樣可以咧成為呢個減肥因物，因為佢明明係一個助酒小吃嚟㗎啦，咁點解又幫到手去減肥咧？嗱，話説係咁嘅，枝豆。咧就含有丰富嘅钾质啊，每100克咧就有436毫克嘅钾质，系成年人咧每日需要嘅12%。咁啊呢一种咧钾质有助乜嘢咧？啊啱啦，近排咧自己又举下铁啊，又成咁样，有助增肌喎，系肌肉个肌啊吓，咁啊亦都咧有增强啦呢个基础代谢率啊，即系令到你咧可以叫做血液循环啊、新陈代谢有啲快少少啦。咁第二咧，知道咧就有呢个丰富嘅膳食纤维啊， 系啊系啊， 啊100克嘅知道咧就人体每日咧需要嘅膳食纤维嘅20%。2017年咧。丹麦嘅哥本哈根大学咧嘅期刊咧就发表咗研究，就话咧呢个肠道嘅细菌咧可能啊会影响咧减肥嘅效果嘅，而膳食纤维咧就有助咧调整肠道嘅益生菌嘅平衡状态嘅功能啦，所以咧叫做帮到手啊。咁第三当然啦，枝豆含有高嘅蛋白质啦，每100克嘅枝豆咧就有11克嘅蛋白质啊，蛋白质咧就有助增加呢个饱足感啦，令到你咧即系想食嘢嘅意欲咧都会削少。少少咁，有阵时有啲助酒小吃咧，你系一路可能饮住酒，一路咧就叫做一路食嘅时候，譬如薯片咁样咧，你一包唔够要食两包，两包唔够要食三包咁啊。知道咧，你食到一个位咧，自己晓停嘅，自己可以停落嚟嘅。 哦，系咩？ 系啊， 我冇噶。 哎呀，点解啊？ 我真系冇噶， 因为啲酒太好饮系咪？ 唔系， 饮晒啲酒 唔关酒事啊。本身知豆自己咧，我覺得我細個我唔飲酒嘅時候， 你都可以露食係咪？ 我都可以食好多知豆。 喂，咁你知豆多啲定花生多啲啊？細個 知豆， 知豆多啲啊？好細個都係啊。哦， 係啊。 我就近幾年先轉上多啲知豆，因為知豆真係健康啲嘅。咁你花生個感覺就肥啲啦。不過 花生周街都有得食啦， 其實咧 唔使特登買嚟食嘅。 花生日日都有得食，係咪先？咁所以就 香檳啊，成日都有得飲添。 呢個知豆啊，或者咧。配香槟唔知系咪一个 perfect match 啦吓，咁啊留待咧喺 weekend 嘅时候咧，大家即系唔系集体聚会啊，系你同屋企人嘅时候，自己饮下酒两杯倒肚啊，尽量减少一啲集体聚会啦，因为个感染都会相对高少少嘅，咁啊顶多一阵啦， 系啦， 我哋见到曙光噶啦， 如果系嘅话，咪自己简单啲喺嗱屋企啊吓， 喺屋企 系啦，开套戏 系， 哇咁啊，十下枝豆，甚至海盐， 好啊， 两包嗱，一套戏要用两包。 系啊，得啦，知啦，只系强调两包，如果唔系唔过瘾系咪？ 系啦系啦， 唔过瘾。 晨光第一线，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而家早上嘅7:13啦，喺电话侧边咧又话 Toby 喺度，早晨啊 ，Toby 早晨， 系早晨啊，好早晨小白， 早晨，系 早晨啊，先讲交通， 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咁啊讲咗西铁先啊，咁今日咧下昼5:00开始元朗站咧系关闭嘅，咁西铁线列车咧就不停元朗站啦，咁到时就有免费接驳巴士嘅。来往元朗至到朗屏嘅，咁就系西铁啦。下昼5:00开始，元朗站咧就系关闭噶啦。咁另外啦，喺筲箕湾道咧爆水管啊，去翻中环方向，近住海宁街咧，部分行车线就封闭嘅，系啦，就系咁啦。 嗯，咁啊，多谢你提我哋个资讯啦。我又望一望日历，哦，系，哦，原来今日21号， 系好快又一个月噶。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啊，大家留意啦，特别系元朗嘅居民啦。咁啊，头先讲嗰个港铁嘅叫做特别安排，咁又要注意。 西铁线嗰边啊， 系啊， 咁啊，Toby 礼拜六日唔好出街咯，除咗去下啲即系郊外嗰啲，知唔知啊？吓， 我琴日先去完啦，嗰个郊外 去咁啊，边啊你？ 去咗行山咯，咁啊睇喺就系、是、喺元朗嗰边行嘅， 系咩？大堂嗰边啊？ 睇咩啊？你睇言又止喎，睇咩啊？ 啊，唔系我睇，唔系我冇话睇啊，我话去咗去咗行喺元朗嗰边，咁就行呢、這个。雞公嶺咁咯， 哦，雞公嶺都辛苦噶、哦，其實 啊，係啊， 又高係啊，上落波幅又大， 都行咗5个钟啊， 哦，咁難得嘅咩？原來佢要5个钟啊， 好啦，好啦，唔該 Toby， 唔該曬 Toby， 唔該曬， 小白你係笑人， 我冇笑佢，咁啊佢係要行五個鐘嘛， 哦，好啦好啦好啦，請翻彭爺出嚟， 天氣方面係點咧？早晨啊，彭爺， 早晨， 真係好鬼死衰， 唔好咁講啦，人哋初學者。有乜所謂啊？ 體能強啫，可能冇乜點見過阿 Toby 呢個小朋友，咁佢係比較係啊弱不禁風， 佢係書生型嘅 Toby， 係好似拎住個藥煲嗰啲細路咁樣。 咁又唔好話藥煲，拎住本書仔啦。 佢都好叻噶啦，佢又肯行5个钟， 係 啊，我真係半個鐘唔知會唔會已經嗌走 啊！ 真 係唔係嘅，唔會嘅，下次帶你行啊，雞公嶺。 啊好，喂，不過天氣咧一定要好先嚇，咁就好似咧，即係今天咧，其實而家7:00咧，外邊嘅天氣都算係唔錯喎、啊 嗯、 哇，好即係萬里無雲之餘咧，成、個天空咧都用4个字配合翻呢一個天氣狀況，就天朗氣清、啊、 哇，萬里無雲喎、 啊。系啊，而家咧见得到咧，成个天空咧都系蓝天啦、啊。咁啊，啲云咧都真系冇乜，唔、知走咗去边度咧吓。系可能有一片两片咁样，好间唔时见到吓。咁啊，同埋今天咧嗰、那个能见度咧，比寻日嚟讲咧又高翻啲咯噃，又冇咁朦胧啦。少少薄沙咁样咧，只系冚咗一阵，但系咧都算系。相當之高能見度啊！今天嚇，咁啊，而家喺外出咧，行喺路上嚟咧，都係清涼嘅。久唔久有一陣風咁樣啦，都係唔會話吹到你頭都散埋啊，或者啲頭髮都亂埋啊咁樣嘅。咁啊，都係相當之唔錯。我覺得今朝早如果可以咧，即係都係要如常要翻工嘅聽眾朋友咧，咁可以喺路上面咧，即係享受下呢一陣咁清爽嘅感覺啊！不過都係要戴住口罩喎， 係啊，戴住口罩啊。不過如果 home office 嘅朋友就唔好掛住去咗出去行山啦、啊、如果唔係又有第二啲事情發生㗎啦。 變咗間公司都變咗配咗行山兩個字係咪啊？ 唔係咯，好啦，咁啊快啲翻嚟啦，等緊你開工嘅彭爺爺，轉頭再見啦。咁啊長進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啦，早上嘅清涼，日間最高嘅氣温啊會去到21度嘅。咁啊其實呢啲天啊今日咧都去下郊外真係幾爽 嘅 哟，万里无云、 啊， 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早上清凉。今日下周初渐转咧，哎呀，下个星期潮湿啦， 所以有得玩，啊、今个礼拜玩埋佢啦。 而家室外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9%啊。咁啊，而家咧就天气好啦，系咪？咁我哋都希望咧，地球都健健康康嘅。咁一啲有关环保嘅议题啦，咁啊，今日朝头早晨光大学咧，大家都会听到噶。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好啦，嚟到咧星期五嘅朝早咧，晨光大学今天咧，助教咧就换咗系我鹏仔程振鹏啦。早晨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吓，咁啊一齐上学咯噃。今日星期五，我哋咧就要一齐咧上一个系环境议题嘅课程啊。咁啊，请嚟咧有嚟自绿色和平嘅朋友阿 Case 嘅。早晨阿 Case。 早晨啊，鹏仔你好，大家好。 哇，近排咧，我哋香港嘅环境已经唔系几好啦，呢个疫情底下，睇下海外方面咧，就原来咧喺呢一个嘅非洲方面咧，都有一个嘅灾难发生咗，就系呢一个有蝗虫为患。 是啊，冇錯啊！我見到大家即係最近 share 咗好多健康嘅資訊啦，關於肺炎啦、啊。但係喺重重嘅資訊之中咧，我發現原來好多人咧都關注非洲呢一個蝗蟲嘅危機，因為咧都講緊佢可能咧會影響中國同埋中國國內嘅糧食供應。咁到底做乜事呢？原來咧最近咧，即係其實唔係最近噶啦，都已經爆發咗一段時間喺非洲東非呢一個位置咧。咁其實就有一個叫沙漠蝗蟲。佢哋大量繁殖啦，咁同埋去到毀滅一啲嘅農作物啦。咁據聞而家呢個二月中咧嚟到，咁有部分嘅蝗蟲咧已經由非洲飛過咗紅海，入咗歐洲同埋亞洲。咁咧佢已經去咗印度同巴基斯坦，咁呢兩個國家咧係同中國接壤噶嘛。咁所以話咧，其實有機會咧會飛入中國嘅邊境嘅。咁係啦，呢啲沙漠蝗蟲咧，即係沙漠蝗蟲都係佢嘅名啦。是蝗虫之中最凶猛的品种来的。 咁 估计呢是啊，有好多种不同的品种。咁一平方公里咁大小的蝗虫群呢有4000万隻蝗虫。一日之内呢可以食咗大概有35000人份量的粮食。咁我哋睇返今次蟲禍嘅規模呢，之前肯尼亞政府就講啦，佢哋而家喺佢哋國家東北部呢僅僅係一個蝗蟲嘅族群呢就長40公里，闊60公里。所以他們估計呢，今次聯合國農糧組織都說緊今次可能有成4000億這麼多隻蝗蟲，所以這個規模是很大的。還有我想說，就是它在東非啦，一路向北上啦，它經過一些國家，譬如說它起源在埃塞俄比亞、索馬利亞、肯亞這些地方，咁呢啲都係一啲經濟發展唔係咁好嘅，佢哋嗰個對於蟲害嘅控制都唔係咁有效嘅國家。咁亦都好多人問，喂，發生咩事？係咪呢啲國家發生咩事？點解會搞到咁多蟲滋生啊？ 究竟係天災定係人禍嚟嘅咧？ 係啦，咁其實講真啦，兩樣都有嘅。咁但係我哋見到咧，其實主因咧，我哋都係覺得係一個氣候變遷，因為蝗蟲咧，即係唔係突然之間出現嘅，佢一定係本身個地方都有。但係咧，佢而家係發生成為一個蟲禍咧，其實就係講佢大量繁殖，個數量多咗好多。咁做乜事咧？其實蝗蟲嘅成長環境咧，都係講緊佢產卵嘅時候啦，佢成長嘅時候有冇足夠嘅糧食啦？呢全部咧，同埋佢嗰個降雨量，同埋佢附近嗰啲草嘅植物嘅生長好有關係。我哋睇翻2019年咧，其實成個非洲大陸咧，有好多好多嘅極端氣候事件。咁大家都總括嚟講，都講翻呢啲其實就係助長咗沙漠蝗蟲嘅肆虐啦。譬如我哋講翻啦，嗱，2019年3月啦，史上最大嗰個熱帶氣旋即係颱風啦，伊代就襲擊莫桑比克。咁佢有洪水同大風，已經本身咧已經係破壞咗16万公頃嘅農地，即係差唔多20個香港島嘅面積。去到10月啦，非洲中部有大水災啦，但係去到南部咧，同一個月份，南部嘅非洲南非嗰一邊係雨量係減少，有熱浪侵襲，咁同埋南非嘅政府咧已經係被迫要實施制水。咁去到讚比亞又係同一個時分嚟講咧，佢哋係極度干旱，有230万人挨餓。咁發生咗咁多事啦，你見到係佢哋個水資源係好唔平衡啦，已經本身好多農田毀壞咗，好多人咧係因為乾燥嘅嘢而係挨餓，已經係唔夠糧噶啦。嚟到2020年2月咯，佢哋嘅災害就變咗係呢一個嘅糧荒，因為有呢個蝗蟲為禍。咁一月開始咧，原來咧佢非洲南部咧，佢已經係有好多個月嘅干旱啦。咁同埋咧，去到東部，即係頭先講緊嗰個沙漠蝗蟲個起源地咧，其實就係有好多暴雨，仲要係落到水浸添。咁咧，沙漠蝗蟲咧同降雨、風同埋直披咧嘅會有好多密切嘅關係，因為蟲卵咧需要水分嚟到去孵化啦。2019年咧， 嗰個雨水量喺東部嗰雨水量咧，就係為產卵提供咗一個濕潤嘅土地。咁再加上咧，佢啱啱去到2020年頭嗰一個降雨咧，就令到佢哋植胚咧嗰啲即係佢哋食嘅草咁樣嘅植物開始佢哋幼蟲食嘅嘢咧都成長咗。咁佢哋就為咗佢提供一個重要嘅庇護所啦，又有食物啦，咁就搞到今次哇，點解咁大規模嘅爆發啦？ 係咁大家聽落咧就都知道哇，原來非洲嗰一塊土地上面咧都過去呢年齡都多災多難。但是亦都可能会有听众朋友都在想就是好了，咁呢啲嘅虫蝗虫嘅围祸啦，咁背后其实会系带俾我哋呢一个嘅地球啊，喺环境议题上边嘅一啲咩灾难咧？除咗话咧，即系食晒人嘅嗰啲嘅粮食之外吓， 食晒人嘅粮食，咁其实都系。 仲唔夠啊？夠啦， 係啊， 仲唔夠？ 係啊，咁同埋咧，其實今次呢一個嘅蝗蟲危機咧，本身聯合國農糧署即係農業及農糧食及農業組織咧，佢本身有個預測㗎，係佢哋都講咗咧，佢睇翻嗰陣時2019年睇翻個氣候，都講緊呢一啲嘅氣候環境係好適合蝗蟲。佢哋發芽嘅，咁嗰陣時已經俾咗一個警告相關嘅國家啦。咁但係咧，肯亞當局咧就未有及時採取行動嘅。咁而索馬里就其實嗰度都比較唔穩定，佢甚至都無法採取有效嘅行動去到圍堵蝗蟲繁殖。咁所以最後呢兩個國家其實亦都係即係俾咗好好嘅環境一啲蝗蟲去滋長咯。 咁似乎就係即係聯合國方面佢哋嘅單位咧出咗呢個警示嘅啦。不過咧相關嘅國家地區咧佢哋就唔做嘢。 係啦，冇錯啦，佢哋有個預早嘅警示。咁但係我哋見到一啲。領袖啦，佢哋不作為啦，其實亦都好似而家我哋見到全球嗰個氣候危機咁樣啦，温度係即極端天氣係好多，唔淨止非洲呢一邊㗎，其實好多係南極啱啱過去一月係史上係講緊真係有記錄以嚟。最熱嘅一日 18.3 度，嗰一日仲比香港熱。咁呢個唔係突然之間偶然一件事，我哋睇到全球喺過去一年，喺過去10年入面，其實極端天氣事件係不斷頻發。呢啲其實就係大自然俾緊我哋嘅警告。咁樣人類或者係各國嘅領袖，佢哋仍然都係掉以輕心，唔去理呢件事嘅。我相信好快呢啲危機其實係會影響全球嘅人類咯。 係冇錯，咁即係變咗今天咧就話見到人哋非洲有呢個蝗蟲為患，到遲啲咧，如果大家都各國又唔再做嘢，或者係懶得理一啲嘢咧，就有第二種嘅災害咧會出現喺我哋眼前都未定。咁所以其實講嚟講去，有陣時候我哋都係講到嗰個核心嘅問題咧，都係在於咧大家點樣去減少呢一個嘅温室氣體嘅效果。應啊，以至到係個温度咧，係要降低啦，唔好俾佢再持續咧係上升啦，等等呢啲咧先係最核心嗰個問題。咁呢啲就對於環保人士嚟講咧，或者係一啲嘅綠色組織咧，就喺面對呢啲咁嘅災害，其實大家有冇話有啲咩嘅再施加壓力啊？向啲政府啊，或者各國嘅領袖？ 其實我哋香港，譬如喺香港嚟講啦，或者係唔同國家嘅地方啦，佢都應該逼佢哋嘅政府盡快有更加長遠嘅減排目標。有好多都可能係定喺2050年先至真係做到碳中和等等，但係其實應該要更快咯，因為我哋未來10年至到20年就係講緊我哋可唔可以將地球嘅升温保持喺1.5度最關鍵嘅年份。 哇！仲要廿幾年啊，諗廿幾年後嘅嘢 咯，係啊，天涯係好重要噶。而每個人佢亦都要即係盡量去即係自己踏出一小步之餘，仲要去影響佢身邊嘅人，更加重要係佢哋國家嘅真係可以揸到事嘅領袖嚟到去一啲減排嘅政策咯。 即係各國嘅領袖啊，啲地區領袖其實都要攞出佢哋嘅勇氣啊，要承擔啊，咁先可以讓成個世界我哋各個人咧，即係有機會可以活多咧幾廿年啦。咁啊，即係咁樣依家蝗蟲啊，遲下又唔知道有啲乜嘢啦嚇。好，咁啊，今朝咧同。嚟自綠色和平阿 Case 咧，傾到呢度先。咁我哋咧一齊努力啦。下個禮拜咧先再談另一個嘅環境議題啦。多謝你，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學， 話就話幾十年之後嘅事啊，幾百年之後嘅事啊。但係如果我哋而家唔一天多一點做下做下做下，咁啊真係好快做唔掂啊。 若要回家。大半晚那件衬衫给了你。 会化身我青天心的挂他，我没有回家，走在楼下，手机在震动时，如果可以合照，你在楼上笑着吗？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心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会怕恋爱捉人还是太慢？何妨让你知我乱撒气哟，昨天的步行我们的专注，就看星与月可否都会不变。你若有难关，沙滩结伴去吧，自制最伟大救生衣好吗？要靠紧我方知怎么着它。我亦有难关，就是情话不知心跳动时，从都不会害怕，爱着谁没有其他。从这刻不理代价，无限期度假，分针停下，你我问臂弯，可靠着吗？谁又 一首嘅歌曲噶《疆图》啊，嚟自佢嘅《一天多一点》啊，出边系17度啦。好，为咗咧7:30啦，我哋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48岁男警员。警方话呢名警员星期二晚曾经喺西环一间食肆同另外59名警务人员聚餐，有关人士已经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当中36人寻晚喺香港仔分区执勤，已经即时安排佢哋立即停止工作，回家等候检疫。剩下23人驻守港岛总区不同警区和商业罪案调查科，警方已经联络所有人士，避免和公众接触，回家等候检疫安排。警方说确诊警员和太太住在油塘纪律部队宿舍油美苑润美阁，驻守北角分区，现时负责东区警区防暴队工作。2月4日至16日主要在柴湾、北角和香港仔执行警务。正在日本的入境处处长曾国卫表示，由于日本当局昨日要安排另一个国家撤离在钻石公主号邮轮上的国民，以至其他国家的乘客不可以落船，即使港府一直争取，最终都要取消昨晚回香港的包机。曾国卫估计仍然有150名港人在船上，根据日方的资料，今日会完成船上检测，没有病征和没有确诊的人可以落船。特区政府会尽快安排他们离开，预计今日的傍晚或者是明日凌晨可以再安排包机。另外，邮轮上确诊的港人增至65人，30多名港人被界定为紧密接触者。食卫局正是设计方案，将在隔离期内经测试呈阴性的紧密接触者先安排他们回香港继续隔离。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话：中国的新型肺炎新增病例持续减少，令人鼓舞。中国科学家正系测试2种药物，预料3星期内有临床结果。但现时唔系掉以轻心的时候，话中国以外的疫情可能蔓延。谭德赛话：除了中国，至今有25个国家向世卫报告1076宗病例，虽然数字相对于中国的近75000宗仍然好低，但这个情况可能不会维持太耐。对于南韩近日病例大增，世卫官员话：虽然数字睇起嚟好高，但都系同现有个案有关，唔认为全球疫情出现变化。谭德赛亦都认为，南韩透过采取措施，相信情况可控。 英国伦敦一间清真寺发生伤人案，一名男子被人用刀刺伤，疑犯被制服。事发在当地星期四下午三点过后，一名七十几岁的男子在清真寺内被人刺伤颈部。救护员到场将伤者送院，无生命危险。警员赶到现场制服一名白人男子，以涉嫌企图谋杀将他拘捕。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西铁线啦。咁今日咧下昼五点开始，元朗站系会关闭啦。西铁线嘅列车系不停元朗站噶。咁到时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就是港铁嘅西铁线啊，下昼嘅五点开始，元朗站系会关闭啦。西铁线嘅列车系不停元朗站。咁到时候咧有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噶。咁另外喺筲箕灣道咧，因為有爆水管，去翻中環方向，近住海寧街啦，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噶，就係筲箕灣道去翻中環方向啦，近住海寧街部分行車線係封閉。咁隧道方面，而家各區隧道咧交通係正常噶，路面方面只係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慢車。好啦，我哋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大结局啦！ 原来世界上唔止得一只不得了噶， 只系我有失散咗嘅兄弟姐妹， 仲有个神秘人话要带走不得了啊！ 吓，唔可以啊！ 究竟神秘人系咪真系要抢走不得了呢？ 记得留意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玩玩星期天不得了剧场。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在香港居住和成长的少数族裔上来分享一下在香港有的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日本裔香港人岩见龙马。我最喜欢香港的原因呢，就地方好有活力啦，同埋人呢就好接受唔同嘅文化。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二台院线有凭住叔叔呢部电影入围最佳男配角嘅卢振业小野，同我哋分享一下佢电影生涯嘅心路历程。 公映嘅电影就系《东英街号》嘅第一部啦，咁跟住就系《花枝之味》，跟住就系嚟紧嘅《叔叔》，就系、是、尤其是《花枝之味》嗰次嘅经验，其实系有一种好似入咗个精神时光屋嘅训练营咁。 足本访问记得留意， 逢星期日朝早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欧阿摄迪斯。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 晨。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指引尽我本分。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真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时间嚟到朝早嘅7:38，听紧就神光第一线。早晨啊，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神光嘅听众啊，吓咁啊，小弟咧就去第二啲地方旅游咧，有抱人嘅，点都抽一日咧去感受下当地唔同嘅联赛嘅感觉啦。譬如去澳洲啊，睇下澳职啦。 哦，你有睇过澳职啊？ 有澳职都有睇过，墨尔本胜利，喂，都几好气氛喎、啊，你咪话喎，系啊，真系。即係因為啲時間多嘛，你去十幾日咧，你啲時間多起上嚟，你真係可以 plan 一日去。 你會唔會買佢哋嗰啲 紀念品啊？係 啊， 我買咗個鎖匙扣嘅，我又唔係真係咁中意。 買多啲嘛，我嗰陣時去有去睇過棒球、足球，我都有睇過啦。 係， 我覺得我一入到入去咧， 日 我有少少咧，即係癲咗，即係特別係睇巨人隊嘅時候咧。我就係以前嘅時候咧，就中意巨人隊嘅。咁、當然啦。咁如果你話啱啱今年新鮮出爐，又巨人隊又勁啦。但係佢沉咗好多年啊。咁但係咧，去到嘅時候咧，去到個多麥球場咪巨蛋咧，我都覺得咧係有一個咧張力，令到大家、哇都幾想去買喎、 啊。真係會有一種潮 聖 嘅感覺㗎。 整得幾靚嗰啲啊， 同埋即係日本，你睇下每一個 J League 嘅主場。一陣今朝 Sport 度你可以同大家講啲 J League， 因為今日啱啱開波啊，新一季咁啊，轉個頭再講啲。即係譬如你睇日本足球啊，或者日本棒球咧，佢哋做嗰、那個商業行為咧做得好好㗎。係 啊， 咁同埋即係譬如你話澳職咁嗰啲 Yahoo 啊，俾你感受下氣氛。咁但係你話喂，去到譬如睇 NBA 咁，梗係人哋梗係哇，即係金主嘅來源嚟噶嘛。當然佢哇有要買波衫，有波衫，幾乎粒炮谷入面啊都刻住 Lakers 嘅造型啊咁樣 啦。 總之每樣嘢咧都係諗住賺下錢啊！你做球迷咧又覺得咧可以享受其中啦。不過嗱，去過咁多地方唔同嘅地方睇波啦咁樣啊，我自己咧一個好深刻，包括香港啊好深刻嘅印象就係咧，哇！個廁所咧真係好污糟，每一個主場館個廁所都係好污糟嘅。 哦， 係 啊， 係啊，即係男廁啦，咁我冇機會入女廁啊，咁啊，所有男廁咧，佢未有啲中場休息嘅時間，半場啦，咁所有嘅男人咧都會排隊去廁所啦。哇！全部人咧成地都係濕濕滑滑嘅咁樣，咁嗰啲梗係唔係水嚟㗎啦？咁你會覺得哇，點解？即係你以為嗰度係一啲發展中國家，唔係喎？你睇睇，咦？呢度加拿大嚟嘅，咦？呢度美國嚟嘅，咦？呢度澳洲嚟嘅，咁都算進步嘅城市或者進步嘅國家。我頭先講嗰三個係咪啊？即係未至於好落後咁樣，埃塞俄比亞咁樣啊，係咪先？所以哇，成件事咧都幾震撼嘅。但係咧，今日嘅國際新視野咧就有見及此啊嚇。咁啊，估唔到美國嘅棒球隊咧都開始做啲嘢。咁究竟做啲乜嘢呢？幾有趣啊！美國嘅棒球隊呢，德州游騎兵啊，嗱就位於呢阿靈頓嘅新嘅主場館啦、啊。 佢哋改裝咗佢哋嗰啲兜兜。 唔係，佢呢嗰啲兜兜呢，原來成日呢，因為叫做嗰啲尿兜又好啦，嗰啲馬桶又好啦，其實原來呢支撐唔到咁多人流喺咁多人嘅時候全場一齊去廁所，所以呢經常都會塞啦、經常都會即係去水去得唔好啊，咁樣啊，即係嗱，你試下諗下，哦，譬如佢成個 stadium 有40,000人， 去水去唔切， 係啊，有40,000人啦，當有三成都係男性啦，即係有30,000人啦，同時湧入咧嗰兩個屬於球場嘅廁所啦，跟住佢真係會搞到 40,000人有80%都係男性，係啦，所以就30,000人，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 sorry 係係啦，咁總之有40,000人入邊有30,000人都係男人啦，咁嗰30,000人咧就一齊去廁所啦，唔係一齊排隊咁樣去啦，咁就會搞到咧原來個水管系統咧叫招架不了啊咁樣，所以咧美國嘅棒球隊頭先講嘅德州呢一隊咧就邀請咗咧開個主場館嘅時候咧先邀請咧300多個學生咧去到主場館嗰度咧。去廁所啊，同埋沖廁啊，咁啊要 proof 一樣嘢就係、個結果咧就話新嘅主場館嘅水管系統咧運作係非常良好嘅咁樣。 哦，咁你得300多個。 点证明啊？三百几同三万几都争两个零喎、 啊。系啊，咁啊逐啲逐啲试咯，至少唔会啊开张第一日就即刻，哇成个厕所都淤塞咁、啊。 但系咧，其实棒球咧，佢系咁样嘅，佢每三局咧其实就有啲叫做pause 位嘅， 系俾你唞一唞。 系啊，咁佢每三局咧就会停一停啊，咁、嗯、所以佢哋嗰个叫做厕所位啦、啊，咁讲啦，厕所位咧。其实比足球咧多好多， 系啊，但系 都有九局、啊， 但系佢哋都有讲话，唔知点解，可能有啲朋友又喺厕所食烟啊，咁样 咁啊，真系 那样啦。 我好唔中意人喺厕所食烟、 啊。其实无论 厕所已经密闭式噶啦，嗰个咁啊抽风系统咧，多数都系劲噶啦，但系都已经要好努力抽走入边啲脏嗰啲沼气嘅， 系啊， 系咪先？ 即系呢个又讲翻句公道说话，其实你去到美国，哇，人哋讲到咁。即係叫做咁先進啊，咁守規矩啊，其實都唔係好守規矩啦、 啊， 同埋唔係好先進，同埋唔係好文明啊。嗱，球賽進行期間咧，往往都有大批觀眾咧、去睇波啦。咁、球賽中間休息啊，或者散場嘅時候咧，啲觀眾就會一窩蜂咁去廁所啊。嗱，據指咧，只要完工之前咧，安排多啲人同時沖廁咧，就可以測試到咧呢、這個廁所嘅水管系統咧是否會超出負荷，咁啊，俾工程師咧可以改善一下。啊！哦，原來係咁樣，佢而家咧都未啟用噶嘛，因為下個月先完工噶嘛。咁佢而家呢個測試咧就係話俾你聽，喂，三百人應唔應付到先？喂，如果三百人都應付唔到，即刻個工程師要炒油啦，或者要即刻救忙去做翻一啲嘢啦。 如果佢係同沖廁有關，有三百，其實佢係咪揾三百個人同時間沖廁啊？ 係啊， 唔係三百個人同時去廁所啊嘛。 咁你要去咗廁所先有得沖廁嘅。 唔係，咁如果佢做 即係佢扮又好點都好啦。 如果佢做測試嘅話，佢就揾三百個人。同一時間沖廁，咁啊睇下佢模擬咧，佢嗰個水去嘅時候咧，做到就係模擬三萬人一齊沖，即係一齊去廁所咯，就唔係三萬人沖廁。 總之係咁啦，總之即係跟住咧，有啲有份參與呢個測試嘅棒球迷咧就講咧話，呢一次咧係我對美國職業棒球咧付出最偉大嘅成就啊！就係、是、少咗一個邊，就係少咗一個邊、哦。即係佢你網絡上打嗰啲咧，好幽默噶嘛。即係你知道有啲美式幽默啦，就係話估唔到我為到自己最心愛嘅球隊做嘅一件事、就是，就係殺了一盤尿咁樣啦。類似， 我覺得 係 一件光榮嘅事。 係啦，咁啊，德州 保護緊你自己嘅球場。 德州游騎兵咧，哇，歷史都悠久喎。1961年啊成立啦，喺1972年咧先去到咧呢個德薩斯州，咁啊喺當地發展落嚟啦，咁樣咁啊佢哋新嘅主場啊就下個月咧23日就會落成啦。咁啊對另一隊球隊叫聖路易紅雀棒球隊咁樣，希望即係呢個咁好嘅傳統或者咁好嘅去水系統咧，可以去到世界各地啦，因為始終都係嗰樣。我自己去哇几个国家呢啲睇波咧，全部地下都系污糟啊、湿啊，或者大家我唔知系去水唔好定系唔守规矩。我有啲倾向咧，都系相信去水唔好噶。我唔系好信个个人都咁唔守规矩咯。因为其实冇 point 噶嘛，嗰啲地方又唔系咁唔先进，你冇理由话。喂，其實咧去商場咧，佢就好乖嘅，好守規矩嘅。啊，成笪地都係乾嘅，或者啊冇用到個廁所，烏哩馬叉嘅。但係一去球場，哦，機會嚟啦！等我搗亂你個球場， 球場啲人熱血， 係其實講唔過去噶嘛。咁所以我有理由相信，可能係球場啲叫做廁所啲水管系統真係麻麻地，或者太多人抌啲雜物入去塞住嗰啲叫做尿兜又好，馬桶又好咁樣咯。 佢又未必就係全部塞嘅，如果你讲紧个地下咧都污糟咧，可能系佢哋嗰啲，譬如厕所啊、马桶啊或者尿兜个设计啊，个设计咁你去洗手间嘅时候，佢就容易飞弹嗰啲情况咧， 都真系 都系唔好噶 吓，咁、所以大家咧即系都警惕下啦，特别系呢一排咧，哇，疫症都几流行啦喺香港方面，咁啊教咗好多次啦，大家咧叫做冚埋个厕所板先冲厕，呢一样嘢你又学识未咧？咁样如果你未学识啦。今日真系要啊，喺朝头早咧提醒下你哋，注重健康卫生咧，都系本能嚟噶。

哈，你由细睇佢踢波睇到大㗎啦，佢仲踢緊波。 哦， 估下边个？有个数字开头嘅。 三浦之良。 係啊、 哦。 三浦之良呢强势加盟。 三浦之良而家几多岁啊 ?FC 横滨，等我读埋先 ,FC 横滨啦咁样啊。哇，呢位球员呢 ,53 岁。 哇，係囉。 53岁仲踢緊波。八月号你还有原因放弃运动吗？ 重要呢其实三浦之良呢他不是只是单纯呢而家是踢咁啦。他一定他随时年纪大过领队同埋个监督啦。咁但是呢他仲有波入㗎。 是啊他喺其实呢他踢日月先嘅咁月早升上嚟嘅 FC 横滨咁样啦。咁啊呢、這个亦都系焦点所在㗎啦。点解横滨会系焦点所在呢？话说除咗有53岁国宝级嘅球员三浦之良啊，究竟可唔可以呢刷新到呢年最年长入球球员嘅纪录啦。第二呢就系41岁另一位嘅球员，我又由细睇佢踢波睇到大，中村俊辅。 吓、啊， 都系踢紧 FC 横滨， 哇， 系咪好正？ 中村俊辅曾经踢过西鲁特噶， 系啊，经典翻晒嚟啊！咁当然即系三浦之良嘅劲咧，咁啊自己可以上维基百科睇下佢究竟啊，点解会啊成为咧日本国宝级嘅球员啦、啊？咁、嗯、啊，亦都佢嘅经典地位咧就无人能取代嘅。不过你话啊，咁FC 横滨会唔会有好成绩咧？咁大家期待之中啦、啊。不过要睇焦点嘅球队，一定要睇咧横滨水手啦。其实咧。横滨水手之前在亚冠杯的赛事几日之前哇都作客方面都有好好的成绩、啊、你看到他进攻的能力真的超强、啊、而且呢、他那几位、叫做入波的球员除了仲川辉人之外还有祖利亚一样是踢得很好。这位祖利亚的球员呢我看到他踢几次，你有没有记得呢有些球员一入完波之后呢就好像龙珠那样、嗯、出龟波气功、啊 哦。我记得我记得。 是啦就是来自横滨水手队的。嗯、他们进攻的三叉戟也都好好的默契也都有这一类这的入波庆祝的画面出来、啊啊。大家都非常期待啦，希望横滨水手今年呢都入多些波、啊啊。至于你的焦点所在一定要看神户胜利船啦、啊啊、这一队球队你也都会睇到，喂，究竟啊小白啊，恩尼斯达啊， 哎、 究竟啊有冇得啊，即系有好嘅发挥啦。其实上季咧，胜利船咧，叫开季咧都踢得麻麻地嘅，之后咧慢慢 pick up 得好少少啦。咁啊，呢啲咧都系焦点球队嚟嘅。另一队踢得几好嘅咧，就系、是、北海道札幌江萨道， 真系踢得好啊！北海道札幌 系啦，咁啊，特别咧系要佢有个主力嘅新兵，大家可以睇下啦，就系咧杜格拉斯奥利华拉啊吓，咁啊呢一位球员咧，亦都系啊喺前锋线上边嘅入球杀手嚟嘅，咁啊Jelit Hollow 啦，咁啊尝试帮大家咧揾多啲资料啊，做下资料搜集啦，咁喺稍后嘅时间再同大家讲多啲啦。咁至于咧今个礼拜六日咧，哇，继续啊好波连场啊，咁啊。英超啊，咁啊都有波打嘅。咁车路士对热刺、啊，星期六啊，好啊，呢个时间八点半啊，最好咧就系、是、 车路士啊有机啦，今次 系啊，因为热刺近排真系啊死死地火啊吓，喺个进攻方面啊，未必谂到计仔。不过其实车路士咧都唔系好得好紧要，因为上场联赛咧都系主场啊，0-2咧输咗俾啊曼联，咁啊今场咧大家都系败者之对决啊。不过两队都依然是有实力的，值得看，亦都是传统的大战来的。这样好了，那除了这一场英超还有些什么呢？那石飞联对白礼顿，水晶宫对纽卡素，班尼对班尼茅夫，哇，这个打比大战来的。至于西甲方面，巴塞隆拿就会对伊巴，这些都是星期六方面较早开锣的焦点球赛来的。喜欢足球的你没理由会错过了，是吗？嗯， 今日大家都要留意埋咧，就系欧霸杯32强嘅首回合嘅比数啦吓。阿仙奴作客咧就对住希腊啊，奥林比亚高斯，咁啊可以话咧就踢成均势咁啊，半场咧就互无纪录啦。双方都作出咗咧就多个嘅调动，咁啊带嚟0-0嘅战局一直都系维持啊，直至到81分钟嘅时间咧，咁啊见到布卡若沙卡啦接应做巴美扬嘅传送之后咧，咁啊再横传俾门前嘅拿卡迪石破网啊，阿仙奴咧就1-0小胜对手。 拿卡石迪。 石迪啊，系放心，冇讲错头先呢个。嗱，卡石迪破网啊，咁啊，阿仙奴咧就1-0小胜对手，亦都咧取得个重要嘅作客入球啊吓。同样嘅作客嘅曼联亦都有波入啊，1-1咧就逼和咗比利时嘅布鲁日。 丹尼斯上半场15分钟就为布鲁日先开纪录噶，咁啊曼联咧就完半场之前9分钟由马迪尔单刀射入咗咧就追平两队之后咧就再冇纪录啦，咁啊1-1啦吓，握手言。至于另外半场出击嘅咧就仲有狼队，就有咧就系迪亚高祖达啊上演咧就拇指戏法，咁啊4-0啊大胜咧就西甲榜尾嘅爱斯宾奴。好啦，咁啊，除咗足球嘅比赛赛果之外啦，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嘅咧，就系有关于少少奥运嘅消息啊，都叫做花边嘅。佢哋嗱，奥运啊，东京奥运就仲有5个月啦，咁但系咧就受到新型冠状病毒喺日本咧就确诊嘅个案持续上升嘅关系啦，令到当地嘅政府啊对疫情咧真系而家真系头晒痕啦，好多人都担心喺奥运啊可唔可以7月底如期举行咧。咁正在就係競逐倫敦市長嘅保守黨候選人呢，尋日夜晚亦都喺網上面發文啊，話到倫敦有能力接替東京舉辦今屆嘅奧運，都話啦呢啲花邊嘅啫嚇，咁真係會俾佢咩？應該就唔會㗎啦。咁東京呢都會諗辦法呢點樣做好自己呢一個嘅東京奧運。除此之外啦，咁尋日呢就講過啦，喺日本方面呢亦都有唔同嘅馬拉松呢就係舉辦嘅。咁其中一個啦就係嚟自日本名古屋嘅女子馬拉松。咁佢哋決定呢就係同東京馬拉松嘅做法都係一樣。他们就会取消一般跑手的资格，另外呢亦都就是留返一些精英组就在那里比赛的。当然我们就希望个个都可以比赛，个个都可以有更加多自己的空间做运动，不用说这里避那里匿。好了，这个时间先听8点钟的新闻简报先。 美国总统特朗普前竞选顾问斯通因为妨碍国会调查被判入狱40个月。67岁的斯通去年11月被指在特朗普竞选团队通俄门事件中向国会众议院讲大话，骚扰证人和阻碍国会调查，被判7项罪名成立。法官判刑的时候说，斯通曾经恐吓陪审员向法官讲大话，同埋有威胁法官的嫌疑，认为应该重判。而案件并非由斯通的政敌引发，表明不认同特朗普话是政治迫害的讲法。斯通一直坚持案件出于政治动机，特朗普亦都曾经暗示可能会赦免斯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2, 日元 112.06, 瑞士法郎 0.984, 澳元 0.661, 加元 1.326, 新西兰元 0.633, 人民币 7.023, 英镑对美元 1.288, 欧元对美元 1.079, 日经平均指数报 23,473 跌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20.83 美元，卖出 1,621.43 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港铁消息先啦。咁经风险评估之后咧，今日西铁线嘅元朗站咧会喺下昼5点起关闭噶。咁列车咧就不会停元朗站啊。咁港铁咧都会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啦，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咁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只系红磡海底隧道啦开始车多，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啦，近住管道入口开始繁忙啦。咁而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啦，喺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的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蝴蝶湾公园一段就比较挤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喺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 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呢一首歌咧，两位参与嘅朋友都系 hip hop 界嘅劲人，包括有 Future 咧，同埋嚟自加拿大嘅 Drake， 佢哋嘅上榜歌一首接一首，呢一首咧都好劲啊 ！Life is good。 Working on a weekend like usual, way off in the deep end like usual. Swear they passed us, they doing too much. Haven't done my taxes, I'm too turned up. Virgil got a paddock on my wrist, going nuts. Caught me slipping once, okay, so what?Someone hit your block up, I'd tell you if it was us. Man, a house in Rosewood, it too plush. Say my day's a number, but I keep waking up. Know you see my text, baby, please say something. Wine by the glass, your man a cheapskate, huh? Gotta move off my release day, huh? This is fame, not clout. I don't even know what that's about. Watch your mouth. Baby, got an ego twice the size of the crib.I can never tell it, it is what it is, but said what I had to and did what I did. 这首歌的 music video 呢，两位化身成为厨师呢都非常之搞笑，同埋两位朋友呢加埋嘅 Hot 100作品呢超过300首啊。Future 加埋 Drake, Life is good.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台通识六十秒。 为了平衡贸易利益，世界贸易组织会将某些国家列做发展中国家，令他们享有较宽松的待遇。不过这个安排就有部分发达国家不太喜欢了。就好像最近美国就有意修改贸易救济法，取消中国、巴西、印度、南非等25个经济体继续享有世贸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令他们不能够继续享受贸易优惠。而事實上，除了聯合國指明的最不發達國家之外，發展中國家暫時是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世界貿易組織現時有164個成員國，有三分之二的成員國都表示自己是發展中國家。而一旦被視為是發展中國家，他們就能夠享有特殊與差別待遇，包括允許發展中國家提供本來應該禁止的出口補貼，以及向发达国家出口时享有优惠关税等等。 声音演绎蔡敬文，二台通识六十秒。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分，早晨小巴， 早晨啊欧， 多谢咁多听众啊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咁啊喺晨光嘅团队入边咧，除咗有彭仔啦，咁啊仲有芭比啦，仲有咧朱海婷，咁啊 Heidi 都喺电话旁边 ，Heidi 早晨。 早晨，各位晨光听众， 早 晨，早晨啦， 你好啊，喂，今日系咪都系啱啱醒来啊？准备紧早餐，定还是咧？系已经出咗街要工作啊？吓、 啊，都唔系啊，我都仲喺屋企，但我都醒咗成个钟啊，都系咧，始终我觉得同晨光嘅步伐一致嘅。咁啊，小白就早啲六点钟啦，咁但系七点钟我自己咧，好多时因为要做呢个节目咧、我都自然醒啊，醒咗咁啊，睇下资料啊，睇下有咩同大家分享咁 好啊，因为咧，如果一去到或者自己同唔同平时嘅工作嘅节奏嘅时候咧，就喺度赖床啊、或者浪费晒啲时间咧，个人咧就越蹲越难。 系啊，早两日我都有讲嘅，有啲home office 嘅朋友咧，都建议佢哋着翻西装啊，或者打翻呔，令到自己进入翻嗰个工作状态。如果唔系你喺屋企咧蹲下蹲下咧，乜都做唔到啊，真系麻烦啊。 系啊，其实要令自己进入状态好重要，因为有阵时咧真系嘅，可能你头几日咧好享受，哇，唔化妆啊，哎，可能一套睡衣着一日啦、啊。咁但系你渐渐咧，你个人就真系咧会，可能因为你成个欧陆咧，你望到个镜照到自己，哇，好颓啊。咁你就会个状态会每况愈下。所以我都建议咧，即系就算喺屋企嘅话咧，我尤其讲女士们啦，其实男士都 系都会执一执自己，换翻套你觉得应该系平时出街嘅衫。 系 咁啊，稍作一啲简单嘅打扮，令到自己觉得自己醒神嘅。其实你望到自己咧，嗰、那个 mirror， 我哋话个 mirror effect 咧，个形象都好紧要。 啱啊， 有阵时望到自己嘅样子，哇，点解咁嘅咁残嘅？真系执执佢，或者 自己照到块镜都要自己中意自己先得噶。 系、啊、 自己都睇唔起自己，会点掂啊？ 系啊，特别系呢段时间啦，如果啊，即系自己见到自己都诶麻麻地咯，咁样就同埋多啲时间可以对自己好啲啦。其实 不过我又明嗱、啊，好、多身边嘅女士们啦，啲妈妈们啦或者在职女士们咧，近期真系诶、可能除咗必须要嘅话，出少咗好多街，系咪？咁、我听讲好多咧。日久失修，例如我哋就除非必要剪头发或者咩，哎，去少咗呢个发型屋啦。哇，做 facial 惊、哦，因为可能同个即系做嘅治疗师，我近距离接触啊，有啲雾化嘅情况。 收眉收甲点算啊 ，Heidi？ 哎，我昨天真的顶不顺了，我都代表一众的姊妹们，我都出了去收甲即是对自己的护理都不能掉以轻心的。那么我都发觉其实呢，即是 去市面上观察呢，那大家都说，哎，除了餐厅啊、食肆啊、消费的铺头之外，其实美容铺头都很惨，他们都说，哎，都因为这样的客啊少了很多。但其实他都想了很多方法是怎样令客去得安心咯。那比如我去那间，他都说，哎，除了会定期消毒一些的帮我们收指甲嘅嘢啦，咁佢直情会喺个叫做消毒箱嗰度啊，有啲蓝灯照住嘅，咁会喺嗰度拎任何嘅收集用品出嚟喺你眼前睇到做一啲消毒啦。甚至我听讲佢哋喺空气当中咧，都引入咗一啲可能嚟自纽西兰嘅，就系喺空气方面做呢个持久消毒嘅一啲方法。大家都觉得我哋会尽量喺呢个时间抗疫啊，令啲客户安心。呢、這个即系共度时间嘅心态，我谂都要即系大家都互相支持咯。 啱啊，亦都咧将个人嘅卫生咧放喺第一位啦，特别喺呢一段时间啦吓，咁啊 ，Heidi， 咁我哋转个头咧，又要再请你出嚟咧，告诉彭爷爷一件事，好嘛？ 冇问题， 唔该晒 ，Heidi， 一阵再同你通话。 OK。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晨光财经第一线， 第一线。 早晨八点十五分啊，吓，今个早上咧财经第一线啊，当然要请嚟咧金利丰证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啊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同我哋分享嘅 Dicky 早晨， 早晨好，各位晨光听众你哋好，又系我啦， 啊早晨啊 Dicky， 喂睇到你社交平台迎来你嘅生日周咁、样系嘛，咁啊预祝你生日快乐先啦，咁啊 多谢晒先啦， 希望好似你咁样啦，饮得杯落啦，港股嘅情况都如是啦，咁啊同埋喂都继续要帮我哋啊晨。光嘅听众睇实个市、 哦，当然冇问题啦。咁啊，同埋亦都希望即系大家啦，包括自己啊，个个都身体健康，百毒不侵嘛吓。 系啊，大家咁话，咁啊，总结翻琴日港股嘅表现咧，收市报27,609点啦，跌咗46点啊，成交上咧上翻千亿啦。咁啊，随住咧澳门赌场咧开翻啊，哇，有啲赌客咧睇翻啲新闻片段咧，即刻忍唔住，按耐唔住，即刻入去玩翻 几手先， 玩翻几手咁、样啊。咁啊，呢个豪赌股系咪有啲焦点所在啊？今日市方面 ，Dicky 你又点去分析呢？ 好，先讲豪赌股先。咁啊，头先你都讲到啦，因为疫情咁啊停咗都好多日啦，咁啊终于咧都重开啦。咁啊不过咧就未话好多嘅，29间赌场就重开，有1800张赌台，咁啊大概唔够原有嘅30%左右到啦。咁啊真系全部开晒咧，估计可能都要1个月。嗱，即系换而言之咧，而家系局部重开。不过好似你咁讲啦，有啲赌客都可能急不及待， 即係都即係入去玩翻兩手咁樣啦。嗱，不過如果你話純粹講過去嗰個月嘅即係澳門博彩業嘅無收入，或者即係成個二月份啦，甚至乎講緊嚟緊嘅三月咧，咁講真，我都會預期住仍然有一個比較明顯嘅按年下跌嘅趨勢，呢個都即係難以避免啦。因為大家都明白到，即係疫情對於呢一個行業嘅影響咧，都相對都幾大嘅。咁我諗幾時先至會回復正常呢，真係好難講，即係我都唔係醫生啊。不過好可能都要去到即係年中。如果你係參考翻即係過往即係咁多年即係無論你話沙士個時候啊，又或者喺一啲經濟低潮啊，咁可能都要一啲時間先慢慢復甦得到。不過咁大家可能發現到一個情況，就係啲澳門博彩股呢，其實喺當澳門政府話宣布真係要停賭場唔開得嘅時候呢，其實你股價嗰刻就已經係最低位嚟㗎啦。即係宣布嗰下就嘩，嗰、那個下晝我都記得就散曬落嚟。但係呢好多都係由嗰個下晝已經由低位呢跌幅都慢慢越逐漸收窄。逐漸收窄之後呢，跟住呢過嗰即係十個八個交易日呢，其實呢慢慢都爬升返上嚟嘅。即係其實好似銀行娛樂咁，佢由低位都反彈返唔少㗎。咁當然佢基本因素都比較好啦。咁所以如果你話你問我呢，我又會覺得咁，即係而家真係開始由即係復業啦，又至即係慢慢局部重開，再慢慢重開，再全部重開，可能只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咁我又覺得呢段時間呢，對於佢哋個股價呢嗰、那個即係沖起作用呢，就又未必話好大。因為再諗落去呢，又會諗到喺二月份嗰、那個博彩業嘅收入呢，可能亦都會跌得都幾厲害，幾厲害下喎。咁呢個都可能係會有啲影響嘅。咁但係即係亦都咁講啦，即係如果你話再長遠啲，可能講緊幾個月之後，咁呢件事對於全年嗰個業績嘅影響，當然就唔會話有第一季或者係成即係定單單係二月份嗰個影響或者個衝擊係咁大，咁但係始終都係負面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就我又睇唔到話而家慢慢即係復業嘅時候，對個股價會有個太大刺激作用，因為永遠都係股票市場就炒定咗先㗎啦。即係停嘅時候就諗等復開。跟住到開嘅時候呢，就可能又要等啲數字囉。咁所以我又未必話會有個極度睇好嘅睇法囉。係 咁睇下，如果真係要極度睇好，睇下中央係咪有啲暴力托市嘅行為啦，即係射返啲遊客或者射返啲賭客落去俾澳門方面啦。咁可能真係可以復甦一下嘅，咁有啲咁嘅機會。 即係可能要真係再遲少少，因為而家都唔係一個適當嘅時候啦。即係就算你話喂而家好啦，可以去囉，咁都唔代表話啲遊客同啲賭客會係即刻就真係已經會覺得話哦冇曬事啦，即係可以又去旅遊啦。咁我諗都真係仲要啲時間咯。 咁成日都話咧股市咧就比所有嘢咧行先一啲嘅。咁啊，琴日 咧呢個真嘅 係啊 ，Dicky 咧你都有講啊，話喂，譬如騰訊咁樣，哇，都大家要預測有少少散水 feel 喎。呢段時間唔好掂住喎。咁琴日果然之散散地喎，即係騰訊咁樣係嘛 ，Dicky。 唔敢講話即係睇得好準啦，不過即係尋日真係話口未完講完，即係佢高位都有少少回落嘅壓力。咁當然你話係咪真係跌好多呢？咁又未必嘅，因為始終我都會覺得講緊佢哋嘅基本面都仲係相當之良好嘅。不過都係嗰句尋日唔係講啲基本因素，只不過係講啲好技術性嘅因素，就係好似話佢個股價跑贏咗好多。去到接恆指嘅比重去到 12%， 咁如果你話真係到恆指季結完成宣布並且正式生效，咁佢個比例又會去返嗰個個股上 10%， 咁知道基金真係被動要沽，咁呢個真係一個因素囉。咁啊唔知係咪尋日有啲人聽到啦，講笑啫。 最係機構投資者先有嗰力度整散一隻， 咁啊唔會咁早嘅，唔會咁早而家要固定先嘅。咁啊即係到真係指數基金即係正式嗰個季度嘅即係話調整生效日之前先至會做呢樣嘢啫。不過亦都係過去呢段時間騰訊累積嘅升幅都大，同埋騰訊真係勁㗎啦。即係你諗下，而家係佢係唔單止冇受到疫情影響，佢而家嘅股價已經高過一月中個高位㗎啦。即係如果你話以早前即係420蚊嚟計咁樣嚇，所以都已經好叻哇！即係有少少回吐都實屬可以接受啦。 系咁啊，再同大家咧睇个再宏观啲噶啦，啊国际一啲啊 ，G 二十咧咁啊，将会啊喺呢个周末咧开大会啦，预期咧对环球市场会有啲咩影响咧？定还是佢哋嘅叫做议题咧都系围绕咧呢个新型肺炎疫情啦咁样啦？ 我谂都一定会系其中一个焦点啦，即系二十个集团峰会。 即係嚟緊開會。咁當然我都會覺得今次你話財長開會同即係嚟緊啲央行嘅總裁傾，咁一定係講緊疫情對於全球各國嘅經濟唔同程度嘅衝擊同影響，究竟佢哋喺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上高可以做啲咩呢？咁都一定係呢啲話題㗎啦，完全冇懸念啊！咁但係喺目前呢刻，我都會覺得又唔係一面倒係負面嘅，因為始終都第一即係講緊即係所謂嘅由中美貿易戰開始嘅美國即係貿易壁壘啊等等咧，咁而家係有少少舒緩嘅跡象，即係譬如話美加墨啦嚇，即係佢哋三國嘅關係，以至到中美嘅關係，咁其實都一路都係改善當中嘅，反而係比起最差嘅情況都反而又好翻都好多。咁當然呢個同即係美國選舉有關啦嚇，但係即係除咗陰謀論以外，咁好客觀嘅狀態就係、是，咦咁啊真係幾個國家嗰個貿易關係都有改善。咁當然美國又唔係淨係得一個對手、一個敵人嘅，佢即係同好多個國家喺貿易問題上高咧都即係磨拳擦掌嘅嚇。咁但係總的來說咧，都係改善當中。咁疫情當然就對全球經濟都會帶嚟衝擊啦，即係影響就程度就相對地唔同啦。歐洲嘅影響可能會細啲啦嚇，咁但係即係中國影響一定會係最大啦。咁我諗即係喺而家呢刻，即係都會係傾向一啲寬鬆嘅貨幣政策嘅措施，都會係啲央行行長佢哋會係有機會即係有個咁樣嘅共識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即係 G20 咧，就出嚟啲消息應該都會係略略正面嘅，對於股票市場嚟講。咁但係問題哪邊商呢，我哋都會擔心，哎呀啲實體嘅經濟嘅數據呢可能亦都會慢慢出嚟嘅時候呢，會係俾大家會睇到，哎呀原來呢一個即係新型肺炎嘅疫情呢亦都真係會對實體經濟構成衝擊。咁再者再講落去呢，亦都可能某一啲企業呢，佢哋嗰個盈利表現喺今年嘅第一季呢亦都會受到衝擊，亦都會因為即係疫情嘅呢個緣故。咁所以此消彼長呢，我就覺得唔會話成為一個太過刺激、太過亢奮嘅一個嘅消息囉。 不過呢都要留意住呢、這個 G20 峰會啊，究竟有啲咩嘅議題啦，咁啊都影響到環球嘅經濟嘅。 好啊， 今個早上呢非常多謝金利豐證券有限公司研究部執行董事啊黃德基 Dicky 同我哋分享嘅。Dicky 頭先有提及過嘅股份，即係有冇持有呢？ 冇持有，多謝。好，聽 唔該晒，咁我哋下個星期再傾過。 Happy Friday， 大家拜拜。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食物及衛生局副局長徐德義醫生， 咁當然隨住疫情發展咧，我哋見到開始過呢兩個禮拜度咧，就多咗一啲喺社區嘅個案。咁呢啲個案咧，佢可能睇過一啲出面嘅診所啦，然後後來就確診咗。咁即係話咧，將呢個加強化驗室嘅監察，可以喺到一啲去到門診嘅地方啊，或者係急症室求診嘅輕微嘅個案咧，要做埋就可以更加早啲發現某一啲群組咁樣啦。如果嗰個樣本佢牽涉一啲能夠製造大量嗰啲飛沫或者甚至霧化嘅可能性咧，就一定要喺高規格個環境嗰度進行啦。幫佢採樣嘅職員咧，佢就要有好即係合規格嘅保護裝置先得嘅。呢個喺門診或者急症室加強化驗室監察咧，個患者輕微㗎啦，佢根本就唔需要入院㗎啦。亦都將嗰個樣本瓶咧，俾佢攞翻屋企，然後教佢點樣留一個口水嘅樣本，咁就 OK 㗎啦。點解口水都可以做呢樣嘢呢？就係因為好多氣管嘅嗰啲分泌呢，其實佢有個構造就係嗰啲好細嘅，我哋叫絨毛咁呢，佢有個動作呢，將一啲嘢一路排上去個口腔嗰度，排出體外，有呢個自然嘅功能嘅，帶住嗰啲病毒嘅細胞或者病毒嗰啲嘅物質呢，就會經過呢個動作呢，就去到個喉嚨嗰個位置啦。佢一起身個口裡面喉嚨嗰度一定會儲咗相當量嘅呢啲嘅物質喺個口水嗰度。如果是做呢個監察嘅計劃咧，嗰啲職員就會教佢一朝早起身嘅時候，喺未刷牙、未攞口、未食嘢之前，當喉嚨仲充滿咗嗰啲分泌物咧，喺個喉嚨嘅深處咧，好大力咁撲一啲口水出嚟，就流落嗰個樣本瓶嗰度。咁呢個就已經完成個程序嘅啦。個病人自己可以好容易咧，喺一個家居嘅情況都做咗，即係我哋主要係嗰啲輕微嘅，但係佢又去咗急症室，又去咗呢個普通科門診睇症嗰班嘅 病人嗰度咧去做呢一個加強化驗室監測嘅。喺醫院嗰個加強嘅化驗室監察咧，過去呢兩三個禮拜咧，大概10,000個嘅病人到，有24個咧係變咗成為一個確診個案。咁究竟喺社區呢啲比較輕微象徵嘅病人，去急診室個班或者係普通科門診嗰班，有幾多抽咗翻嚟係確診嘅咧？我哋未知嘅數字，可能知咗之後咧，先至考慮下一步咧嗰個計劃嘅。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彭爷爷的一件事。 嚟啦，8:27，告诉彭爷爷有朱海婷 Heidi， hello， 系啊系啊，要告诉彭爷爷同埋各位啊，因为我谂大家咧近期咧即系要注意卫生咧，洗手啊，即系一翻到屋企要全部啲衫洗啊，冲凉洗头就必须噶啦。我想问一下我两位拍档，你哋有冇洗鼻啊？ 有，我有噶。 鼻啊，冲凉嘅时候捽一捽嗰啲咯，算唔算系啊？咁唔得啦。 唔单止啊，因为咧以往以前讲洗鼻用啲生理盐水洗鼻咧，就啲系可能啲长期鼻敏感啊，甚至有鼻窦炎嘅朋友先做噶嘛。但系其实而家唔系啦，我哋一般嘅人咧，就算平时个鼻冇乜特别问题咧，都会走去洗鼻啊，就系用啲咧生理盐水，系咪啊？小白，你系咪用呢一样嘢啊？ 我又唔系用生理盐水，我都系一翻到去嘅时候咧，洗面用清水咧洗埋个鼻哥窿入边咗。 哦，其实唔系噶。真係咧，同啲醫生傾過咧，你係需要咧用一啲嘅生嘅鹽水嘅。通常有兩隻嘅嘛，市面有一隻咧就係壓縮裝，一撳咧，好似我哋啲譬如髮型用品咁，係壓縮咗佢就會有啲嘅鹽水塞入你個鼻嗰度，噴入你個鼻度噶啦。另外一啲咧就係尤其是美加嗰方面比較多嘅，就係一個咧洗鼻嘅樽。咁你自己咧就需要用一啲咧，係記住嚇，係一定要用一啲煲過嘅水，但係唔係熱水，煲過嘅暖水。咁但係咧就會有啲咧鹽粉啊，一啲生理洗鼻鹽嘅鹽分咧就加落個樽度，自己開完咧就係擠落個鼻嗰度嘅。咁啊，講埋一兩個 tips 啊，等你哋洗得好啲啊，好唔 好？ 因為好多人其實你諗下啊，啲鼻啲水入個鼻度，咪好似平時游水，哇！突然間吞咗啲水，覺得係好唔舒服嘅，係咪？ 會灼親咁樣嘅感覺。 係啊，好多人都會好抗拒，但其實咧有方法，就係當你準備洗鼻嘅時候咧，你個人就傾前45度向住嗰、那個即係水龍頭啦嗰、那個位啦，咁跟住咧就將啲生理鹽水，無論壓縮又好啊，或者個樽度咧，擠落，譬如你擠落左邊鼻嗰窿咧，就最好能夠喺個右邊鼻嗰窿出翻嚟，咁啊洗得比較徹底啦，同埋擘大個口咯，咁你當時用住個口呼吸嘅時候咧，喺個鼻度有啲水噴入咧，有啲鹽水噴入咧，就會冇咁抗拒，亦都會冇咁辛苦咯。 嗯，即係。要左入右出，或者咧右入左出咁样。 呢个系最终极洗得最干净嘅，但系小朋友嘅话咧，就左入左出都好啦，起码佢用个力咧，同埋啲盐水嘅效果咧，就可以冲晒啲鼻腔啊，无论系病菌啊，或者啲污糟嘢啊，啲吓鼻嘅吓，你知啦嗰啲吓。 鼻垢系啊，污糟嘢啊， 咁都可以同你冲一冲啦，每日都 听到你想讲叠字噶啦，转头再倾过。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向钻石公主号邮轮香港旅客发短信话，日方就有关病毒检测工作会在朝早完成。如果旅客已经接获检测证明书，并打算乘搭政府包机返香港，需要在朝早10:00前执好行李。船公司朝早大约10:00会透过广播通知大家离船。署方话会在码头设置柜台办理手续，安排乘搭大巴前往羽田机场，乘搭当地傍晚6:00起飞的包机。本港昨日新增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48岁男警员。警方话呢名警员星期二晚曾经在西环一间食肆同另外59名警务人员聚餐，有关人士已经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当中36人昨晚在香港仔分区执勤，已经即时安排他们立即停止工作，回屋企等候检疫。剩低23人驻守港岛总区。区唔同嘅警区同商业罪案调查科，警方已经联络所有人士，避免同公众接触，翻屋企等候检疫安排。 警方话确诊警员同太太住喺油塘纪律部队宿舍，油美苑润美阁，驻守北角分区，现时负责东区警区防暴队工作。2月4日至16日，主要喺柴湾、北角同香港仔执行警务。南韩当局计划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大增的大邱市同庆北青道郡划为疫情重点管理区，采取特别防疫措施，全面提供病床和人力物力支援。南韩总理丁世军主持应急会议的时候说，将有关地区指定为传染病特别管理地区之后，将会果断采取相关措施防控疫情。今后会将防疫的重点由防止病毒从国外流入转为严防国内社区传染，尽举国之力克服疫情。南韩至今确诊过百宗新型肺炎病例，昨日单日确诊53宗病例，大部分是来自大邱和庆尚北道。乌克兰中部几百名民众担心由中国武汉回国的超过70人入住当地隔离中心，令村民感染新型肺炎，和防暴警察冲突。卫生部长其后承诺和隔离人士一同入住隔离中心，试图平息民愤。事发在波尔塔瓦地区，民众在道路设置路障又焚烧车胎，有人更加试图用汽车撞向警员，警方拘捕超过10人。议员说隔离设施的污水系统连接村内，担心村民会受感染。内政部长到场游说，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保证被隔离的人不会对民居健康构成风险。接载隔离人士的旅游巴最终在警员护送下抵达目的地，其中一架车的车窗被石头击碎，但车上的人并没有受伤。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3，日元112.15，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2，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23，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079。日经平均指数报23,561点，升8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9.25美元，卖出1,619.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港铁啦。咁而家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啦，今日西铁线嘅元朗站将会喺下昼嘅5点关闭啦，列车系不停元朗站噶。咁港铁咧系会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噶。咁就系港铁啦，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啊，今日西铁线元朗站啦将会喺下昼嘅5点关闭，列车系不停元朗站噶。咁到时候咧有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元朗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车龙排到去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卫理道；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啦，收费广场一段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咁喺新界方面啦，屯门公路出翻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后少少啊，近住哈罗国际学校一段咧都系慢车。大埔公路出翻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挤塞，龙尾去到骏景园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阿生食咩啊？ 鱼蛋粉啦、啊。啊！你啲鱼蛋系咩鱼做噶？ 门鳝九棍鱼，好大牙噶。 九棍鱼属于咩科噶？喺咩水域生长？交配季节系几时啊？ 同埋佢 系啊，有啲人就系对鱼咁认真噶。 电视节目《香港故事追寻人生》，今集介绍一位鱼嘅发烧友，为咗追寻鱼嘅知识，走遍香港大小河口，更成立鱼类学会，誓要将保育知识承传落去。听晚9:05，港台电视31。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帝一线， 朝朝有重点，晨光新闻焦点。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8:38嘅时间啦，咁啊晨光新闻焦点啦，咁啊又话小白喺度，仲有彭爷爷电话侧边，早晨啦， 系啊系啊，冇错啊，早啊，小白， 早晨， 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吓，好，咁啊呢一节嘅时间咧就交俾我彭仔同阿小白咧，同大家咧一齐睇睇报章新闻焦点啦，咁先嚟咧就喺我手上有一份系明报，明报嘅今日头版头条啦，系讲到啊。本港尋日係新增有3宗咧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嘅，咁當中咧首度有警員以及係的士司機係染病嘅，一名居於喺油塘紀律部隊宿舍、駐守喺北角警署嘅防暴警察，佢經醫管局嘅深喉唾液測試確診。咁佢禮拜二咧出現發燒同埋咳嗽，之後咧就冇翻工啦。同一日咧曾經咧去過佢啲同袍退休晚宴，咁出席嘅人數咧有成50-60人嘅，距離佢住所咧係260米，大約咧需要3分鐘嘅步程，去到嗰個商場。咁而喺呢一個嘅商場入面呢，就有一名呢係嚟自一間粥面店嘅女收銀員呢，尋日呢亦都確診嘅。咁呢位女收銀員呢，佢就比警員呢係早8日呢係發病發嘅。至於染病嘅的士司機呢，佢病發之後呢曾經都有開工嘅，接載人數呢暫時就唔清楚啦。嗱，醫管局咧前日開始就實施加強咧係實驗室監察計劃嘅，咁喺普通科門診或者係急症室咧係收集病徵輕微嘅人士，佢哋咧啲喉嚨啊、深喉唾液測試，咁啊一名咧係居住喺呢、這個。尤美院潤美國紀律部隊宿舍一名48歲嘅男警員咧，咁佢喺2月18日開始咧就係發燒同埋咳嗽，咁啊出現病徵之後咧冇翻工，2月19日咧去到觀塘社區健康中心求診嘅，咁佢嘅樣本咧，唾液樣本咧係證實對病毒係呈陽性反應，尋日咧送咗去聯合醫院隔離，而家個情況咧佢係穩定嘅。是首名咧透過係深喉唾液測試篩查出嚟嘅患者嚟嘅，咁呢一個咧嚟自今天咧係啊明報嘅頭版頭條嚟嘅。 好，唔該曬彭爺啊，跟住再睇下嚟自蘋果日報方面嘅報導，咁啊講到包機突然取消嘅新聞消息噶，話到咧就係逆鱗啊，鑽石公主號。咁啊，確診香港嘅數目啊增加去到咧就65人啦。咁呢個數字咧可能會經常咧就係調節噶啦，大家留意住。咁但係香港政府尋日早前啊接獲咧就日本嘅通知，咁啊由於有另外一個國家進行大型嘅撤離行動，咁啊需要咧就取消港府嘅撤離安排。咁但係港府一直咧就話到避而不宣啦。咁啊直至到晚上8點啊先至咧就係取消包機嘅消息咧就將佢傳出去。入境處處長曾國偉啊咁啊話到啦，2小時之後咧先至交代事件。咁啊指出一直都是向日方争取维持 計劃嘅。咁佢話到誤到最後一分鐘，其實都唔想放棄，咁但係最終就失敗咗。並且引述日方指出啦，今日將會完成所有人嘅檢疫程序，咁啊預計大概150名嘅香港人最快今日傍晚6點咧就可以登機翻嚟香港啦。今日首架香港包機接咗106名滯留港人回港，今日其中88人咧就持有特區護照噶，其餘咧就持有其他嘅護照，全數獲得安排入住咧就係火炭駿洋村嘅隔離中心。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尋日朝頭早亦都話到，目標係喺尋日以第二架嘅包機將所有已經通過檢疫嘅香港人接翻咧就係翻嚟香港，咁但係而家咧仍然都會準備咧就係第三架嘅包機噶。咁其中有一啲例子係咁噶，話到咧就係雙親，亦都咧就係鑽石公主號乘客嘅陳先生就透露啊，咁啊船公司就同佢表示，任即係乜嘢嘅乘客落船以及咧就上包機，其實咧就係由所屬嘅政府安排，而非取決於咧就日本當局噶。咁呢位陳先生更加話到啊，佢對政府咧未有安排佢並冇確診嘅媽媽離開船啊，咁我得到憤怒同埋遺憾，要求香港政府啊將該33名緊密接觸者喺呢個包機上面同其他人咧係隔離，或者安排咧就另外一個嘅包機翻嚟香港。最重要咧就係盡快安排佢哋離開呢一架嘅船。話到啦，留多一秒咧都係危險噶。咁另外有106名滯留喺鑽石公主號嘅香港人乘搭政府包機翻嚟香港啦。入境處處長曾國衛尋日夜晚亦都話到啊，4名離船嘅香港人啊，有4名離開呢個船嘅香港人啊嚇，並冇咧就係乘搭港府嘅包機噶。咁但係未有透露4人嘅行蹤。咁有媒體咧就話到啦，其中2人自行選擇咧就係全日空嘅航班，並且咧就喺尋日中午已經抵達咗香港，亦都咧就自行申報咧就係鑽石公主號嘅乘客，亦都咧就係安排咗去到駿洋村嗰度隔離噶啦。咁啊，以上嚟自蘋果日報嘅報導。 好，唔该晒小白。跟住咧就睇《东方日报》啊，《东方日报》今天嘅头版头条咧就讲到话，高危隐形患者周街荡啊，强制检疫形同虚设，咩事呢？咁就话咧有2名啊喺香港冇居所嘅香港男士，咁佢哋前日咧晏昼5點，咁啊经呢个深圳湾口岸翻到嚟香港之后咧，因为咧佢哋冇香港住址啊，冇地方落脚嘅，咁啊加上咧酒店又唔接受佢哋嘅预订，于是咧就喺闹市嗰度咧周围走啦。期间咧曾经2度咧系去过啲连锁快餐店啊，坐过港铁啊，亦都坐过巴士啊，更加想话咧就系走去旺角警署嗰度咧博拉，就坐呢一个嘅疫监啊。啊，即係呢個疫症嘅疫啊，疫監，但係就唔成功喎。咁啊，唯有咧，基於呢個衛生署咧，由於佢咁耐都未能夠安排合適嘅地點俾佢哋隔離啦，於是咧呢兩位男士就只好求助咧係報章啦，即係《東方日報》。咁喺《東方日報》咧第二日早上咧就先至咧係幫佢哋咧獲得安排前往西貢隔離營嘅。換言之咧，呢兩個男士咧，佢哋喺鬧市係遊走15小時。如果佢哋係確診者嘅話咧，早已經將病毒傳播噶啦。咁啊，令人質疑政府嘅自行檢疫政策咧係兒戲到離譜咁講。因為大家知啦，根據呢一個衛生署嘅資料顯示咧，即係由2月8日係實施咧強制檢疫。至到去前日咧，原來香港咧都已經有係13,116人咧係需要強制檢疫嘅，咁當中咧包括有11,545名香港人啦，而其中有12,471人咧喺自己屋企嗰度做家居檢疫，有461人咧就喺酒店嗰度做檢疫，咁而有184人咧就喺檢疫中心嗰度咧進行檢疫噶，咁因為呢個都係法例咧，就喺今個月8日啦開始咧，就要求咧所有從內地入境嘅人咧，都係要接受咧強制檢疫14日嘅。咁所以咧，呢兩位嘅頭先喺呢個《東方日報》嘅頭條當中報導嘅兩名求助嘅男士咧，其實佢哋一翻到嚟香港啦，係應該要自己自行隔離14日嘅。不過就因為冇地方落腳啊，所以結果咧佢就係周圍走啊，但係都冇人幫到佢咁。咁呢個咧嚟自《東方日報》嘅頭條報導。 嚟噶。 快啲帮到佢哋啊！快啲帮到自己啊！系咪先？ 系咧， 系啦。好，唔该晒彭姐，再睇埋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咁啊，讲到咧就系一啲口罩嘅价格问题啊，吓话到咧就系肺炎疫情底下，咁啊市民周围扑口罩，一盒啊50个嚟自印尼、泰国、越南等等地方嘅口罩，一度卖咧就系500-600元嘅天价。咁啊，近日口罩咧就来货增加啦。香港政府亦都公布啊，投放15亿元支援本地嘅口罩生产。咁啊，唔少嘅药房开始减价啦。咁啊，全港多区嘅药房口罩价格有回落嘅迹象。咁啊，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啊张德荣咧就表示啦，咁啊，由于今个星期口罩嘅供应量上升，咁啊，而且部分私人企业以及咧就独立入口商亦都增加咗发售口罩嘅数量，令到口罩价格咧有回落啦。佢表示啊，咁啊，以佢所知，一盒口罩最高峰嘅时间咧，售价大概300几元啦。不过咧，今个星期下调咗10%-20%。咁啊，对于口罩价格几时能够回复正常咧？咁佢相信啊，亦都要等到内地嘅疫情稳定之后，本港嘅口罩价格先至可以咧回复翻正常嘅。好啦，今日睇埋香港医学会方面咯。今日寻日咧就疫情向市民提出啊多项自我保护嘅措施，指出啊香港公共地方环境较为挤迫噶，呼吁市民应该多啲洗手。減少社交接觸，以及咧就正確佩戴口罩，亦都相信啊三月初市面口罩供應咧會相對穩定噶啦。而醫學會口罩存貨可以咧就係供應醫護選購咧至到三月底咁講噶。以上嚟自《經濟日報》嘅報導。 好，跟住咧就同大家睇文汇报啦。香港文汇报今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讲到喺武汉方面嘅抗疫嘅情况又如何咧？咁报道入边咧就话到啦，中央赴湖北指导组啊，寻日咧就喺湖北武汉介绍组织开展疫情防控工作嘅情况。咁中央指导组嘅成员啊，国务院副秘书长丁向阳咧，佢介绍啊，当前武汉周边地区市州疫情咧，从爆发式增长已经咧系走向呢、有一个趋势咧，系走向咧系缓和翻噶啦，但仍然咧系要防止其他嘅市州咧成为第二个武汉咁话。嗱，湖北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当天发布通告指出咧，就湖北省内各类企业咧系先按不早于3月10日。24小时前复工，咁啊，省内嘅大专院校啦、中小学、中职学校、技工院校、幼儿园延期开学，咁呢个咧系湖北省第二度推迟复工嘅日期嚟噶吓，而家系去到咧系不早于3月10日嘅，咁啊系咪都系代表咗有一个日子可以俾大家咧有一个嘅期盼咧吓，咁可能都系好事嚟嘅，咁啊呢个嚟自今日咧。文汇报的报道来的。 好了，再看看都是一些来自内地方面的消息。星岛日报头版有一个独家的报道，讲到就是内地官阶升迁的新闻。说到就是中央港澳工作体制出现重大的调整，全国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夏宝龙兼任国务院港澳办主任。据消息人士透露，夏宝龙将会辞去政协秘书长的职务，专注就是港澳事务。另外，根据消息透露，夏宝龙已经去到港澳办熟悉工作了，将由另外一名政协副主席李斌兼任秘书长，作为全国政协秘书长。夏宝龙亦都是兼任全国政协机关党组书记，李斌已经先接过机关党书记的一职。李斌曾经任这个安徽省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主任。值得留意住的就是，由于全国政协秘书长一职是由政协大会选举产生的，夏宝龙正式卸任秘书长必须在全国两会，本来内定三月开幕的两会因为疫情而延后，因此他正式辞职相信要是两个月之后的事情。以上来自星岛日报的独家报道。 财子 O 投资 O2O。 早晨，早晨啊！8:51啊，星期五嘅早上，阿欧请嚟咧，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啊，温冠伦新李帮我哋分析大市嘅，新李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啊！近排股市咧都受疫情影响啦，咁都比较反复少少啊吓，咁啊，今日个市方面你点睇啦，新李？ 不如我哋思维上面系从宏观去到微观去，我哋去研究一下啦。咁我哋睇到美股咧，其实过去无论疫情有冇疫情咧，其实都继续去破顶。咁琴日咧，稍微见到一个即系阻力出嚟啦。咁会唔会系美股喺个见顶咧？咁暂时其实睇到数据咧，其实美国咧都系仍然都系向好嘅。咁啊，睇嚟就系、是、即系特朗普当即系选举之前咧，仲有一段蜜月期嘅。咁呢段蜜月期会唔会就可以令到我哋港股仍然可以继续咧？但就呢个几月以嚟咧，咁啊疫情嘅影响，反而我哋见到港股同埋即系 A 股咧系继续爆上去。但系大家都知道咧，其实股市咧未必系完全同经济即时系有相关关系噶嘛。股市好多时候系先行指标，例如经济半年至一年嘅。咁会唔会系 A 股系因为个政策同埋国家队带动之下不断咁上升？咁如果短期呢一两个星期仲系能够升穿三，即系上证升穿3127点嘅话，咁可能会唔会真係A 股系一个牛市嘅发展呢？但我就未必系会咁样睇嘅。咁啊先睇住，如果唔升穿嘅话，会唔会只系一个即系政策市带动，反而后面真系疫情嘅消化期系令到即系国内经济系完全转差，而带动各方面公司系转差，而系做一个即系向下嘅趋势呢？所以透过呢两点呢，咁我睇到就话原来我哋港股呢唔一定系完全喺呢个二月三月呢系以一个经济带动嚟去睇香港股票嘅发展嘅，反而就话我哋而家会唔会喺手持嘅仓入边，会唔会有啲系可以嚟做对冲嘅，有啲系可以睇好嘅，有啲原来系因为疫情而系过度恐慌而跌落去，可以去参考嘅。例如我哋之前所讲嘅例如十月开始讲嘅物管股啦，呢几日就由强势嘅已经炒得差唔多，变咗相为弱势物管股升翻转头。由之前所讲嘅我哋手机嘅即系网游嘅板块啦，或者系在家办公呢啲嘅板块已经升得好多，或者教育板块，咁会唔会系其实我哋可以透过喺呢两个月，反而系疫情觉得负面嘅时候，喺入边去寻宝，揾翻啲低估值嘅，去可能就系、是大家其中一个机会。 嗯，咁啊，收音机旁边你咧可以留意翻啦，睇下有冇啲咧板块或者股份咧，自己都觉得心仪嘅，反而回咗落嚟咧，系叫做投资嘅好时机咧。头先新你都讲啦，美股方面啊，连环破顶啦，咁睇到苹果公司啊嗰啲都升得几靓仔下，咁啊，即系有机会又叫新你同我哋讲下美股方面嘅资讯好嘛？唔该晒你。咁啊，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汇生国际金融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阿温冠伦新你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新你，下个礼拜倾过好嘛？嗯，拜拜， 拜拜。 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内心，寻觅知识，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8:55啊，同心抗疫 #hashtag 有话梅姐 ，hello， 冇错， 早晨， 早晨啊，阿欧，早晨啊，小白 ，good morning， 咁多位晨光第一线嘅听众啊，咁啊嚟到星期五，我咧就想同大家咧就再补充一样嘢，亦都可以咧借呢一个机会咧，又可以咧温故知新吓，经常咧趁住呢一个嘅抗 疫 hashtag 当中啦，同大家咧都讲好多啦，一啲嘅小 tips 啊，记得咧就早两日先有讲过啦，即系如果咧我哋喺选择嗰个酒精搓手液或者系买嗰啲医疗用酒精嚟到去帮自己消毒嘅时候啦，记得咧就系要点样去选择啦，同埋咧要系点样去保护自己啦，最好嗰啲酒精搓手液咧有埋一啲润肤嘅成分咧，又会比较好啲咁。但系咧有一样嘢咧，我就担心啦，所以今朝咧系想同大家咧提多一点，就系呢一啲嘅酒精搓手液啦。因为我知道较早前啦，可能就同嗰啲啦口罩啊、厕纸啊咁样好一样啊，都系好抢购噶，啊好缺乏啦。咁于是呢坊间咧就有啲朋友咧就教人咧系点样去自制呢个酒精搓手液噶，系咪？ 系系系，有睇过。 有冇见过啊？ 我有见过好多人咧教人咯，但我就唔敢试啊！我呢啲太惊啊，惊自己沟错。 其实咧，睇翻咧嗰啲喺网上边教路啊、拍片教啊嗰啲咧，其实咧嗰个嘅内容或者佢嗰个做法咧都唔错嘅，即系唔系话系假嘅、乱嚟嘅，都系有根有据噶吓。咁但系咧有一样嘢需要大家咧真系小心小心咧，就系、是、当你咧如果真系要去自己咧整呢啲嘅酒精搓手液嘅话咧吓，记得咧就一定要小心，唔好用错，即系唔好好似嗰啲漂白水咁、用咗工业用嗰只吓。嗱、因为呢啲咧酒精啦，都系有一啲系工业用酒精噶，咁、所以如果咧你喺自己咧自行去制作呢一个自己用嘅酒精搓手液嘅时候咧，哇，即系俾着你咧。大意到呢失魂到呢唔觉意啊，真係冇諗过又唔醒起咁用咗啲係工业用嘅酒精，咁就真係不得了啦、 我諗呢即係除咗係我哋自己要小心之外呢，即係藥房咁多位大哥喺賣嘅时候呢、 都提一提醒 都提一提啦、你自己用定係點啦，呢隻唔係工业嘅你放心啦咁、样。 工业用嗰啲點會藥房買呀、五金铺啦。 係五金铺係。 嗱，因为咧，真系人哋嗰啲咧工业用嘅酒精啦，吓，佢系会有杂质甲醇噶，咁、所以咧，如果你真系唔小心用上嘅话咧，佢可以咧透过皮肤咧进入你嘅身体噶，系、会引致到你中毒噶。 哎呀， 啊、想作呕啊，全身又痛啊，严重啲咧系会导致人啦失明啦，会影响到你嘅。肝功能咧都会受损噶，所以咧最严重嘅时候咧系乜嘢啊？ 死亡， 死人啊！ 哎呀， 我又乱买嘢， 我又唔想死，我又唔想盲啊！ 系咪咧？你其实系想嗰啲病毒同病菌死啫， 冇错，唔想自己死， 无用于赔上自己嗰条性命噶，系咪？ 系， 咁所以一定要嗱整还整。就真系要识得拣啊，唔好用错工业用酒精啊！ 知道。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 嗱，我话梅姐今日嘅 #系用错工业用酒精，真系啊，要执剂药定经啊！ 到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咯，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咯，龙尾排到过咗电话机楼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虎山道桥底；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荣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君汇港。在新界啦，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日出康城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咁后少少啊，近住小榄一段咧都系比较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繁忙，排到骏景园。咁提一提你啦，港铁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咧，今日西铁线元朗站咧都会喺下昼五点钟关闭噶，咁列车就不停元朗站啦。港铁会提供免费嘅接驳巴士，来往元朗站至到朗屏站接载乘客。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白元浩邀请到的精锐朋友是， 大家好，我是日本裔香港人岩见龙马。我最喜欢香港的原因呢，就地方好有活力啦，同埋人呢就好接受唔同嘅文化。 密切留意逢星期五早上香港电台第二台平等机会委员会全力推动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程振鹏、 朱海婷、 阿O、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好啦，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头先听过宣传声带啦，今天咧就会有我的精锐朋友嘅，咁啊头先嗰位日籍嘅朋友咧都首先喺个宣传声带嗰度亮相啦， 系咪舞者嚟噶？我想问， 佢系一位柔道高手嚟噶， 好劲好劲， 系啊，喺香港就创办，即系佢系二代目啊，即系第二代嘅呢一个柔道嘅会馆嘅馆长啦。 劲啊！你有冇耍翻两招啊？ 我梗系冇啊，唔敢去同佢对战， 学下嘢啊， 即刻俾佢搭落嚟。不过佢因为讲得几好，佢话柔道系咩咧？柔道系练习大家嘅反应，人哋唔攻击你咧，你系唔会攻击人嘅，系一个咧即系防身啊，系一个咧即系几好几斯文嘅一种嘅运动。 我睇好多啊，柔道龙虎榜 系啦，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嗱，听呢个精锐朋友之前啦，咁啊亦都呼吁听众打电话上嚟1872388啦。今日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朋友就已经准备好啦，咁啊但系咧。下个星期啊，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啊！一啲系加油热线啦，结婚热线啦， 生日啦， 冇就生日热线啦，乜嘢都得嘅，祝福嘅热线咧都一样欢迎，大家打电话上嚟1872388。 晨光第一线邀请一班喺香港居住同成长嘅少数族裔上嚟分享一下喺香港有嘅不同生活方式。 我的精锐朋友， 今个星期邀请到嘅朋友系， 大家好，我系日本裔香港人。岩见龙马， 逢星期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 我的精锐朋友。 好啦，今日咧，白元浩就嚟到铜锣湾一个柔道会馆嗰度啦，就揾一位咧就系日本裔嘅朋友。你好啊，岩见先生。 系，我系我个细妹子，你好啊，阿边生。 系，我系个细妹子，我应该叫翻你做岩见先生定系龙马先生咧？ 啊，叫我龙马 OK 噶啦。 系啦，嗱，问翻龙马啦，其实你喺香港住咗几多年咧？ 我香港啊，我实际上喺香港出世嘅。 系。 跟住咧，我3岁嗰阵时咧就去日本住咗5年，喺度生活咗。咁跟住再。 咦，你系用去日本嘅？你唔系话翻日本嘅？ 系、哦，因为我点都系喺香港出世嘅，所以咧我。雖然我是日本國籍，不過我是住香港時期關內啲，好耐咧，我都 有一半覺得自己是香港人的了。 如果在香港要找一個廣東話那麼好的日本人呢，其實都很難。 哦，那方便一點。不過我回學呢就回日本人學校，所以廣東話呢就比較懂得講，懂就懂得講，不過幼稚一點咯。 识得少啲， 识得少啲，识得少啲啦我。 咁你读书咧，你喺边度读书嘅最主要？ 咁我喺日本人学校，我喺香港嘅日本人学校读书嘅。小学咧，我喺日本真系幼稚园到小学三年班咧，都喺日本读书，之后再翻嚟香港咧就继续入日本人学校咯。呢个喺渣啲山嗰度嘅，而家都喺嗰度。 今日咧，我點解會嚟到銅鑼灣嘅柔道會館呢？因為阿龍馬本身咧係呢個柔道會館嘅其中一位領袖嚟嘅。 哦，係嘅，我主就教十蚊仔咯。咁係啦，我平時你都一個禮拜都教有四堂十蚊仔班嘅我哋。咁我哋十蚊仔有好多唔同嘅國家嘅十蚊仔過嚟啦。日本人咧就實在比較少啲嘅喎。 啊，係啊， 係啊，因為我哋柔道館咧，因為我哋係好國際化嘅柔道館嘅，所以我哋就講任何語言嘅講啦。咁即係我哋就識講英文嘅，所以都比較多西方人啊、法國人啊，當然都有好多香港人。不過最多咧都係法國人嚟嘅，因為法國咧，法國人對柔道好有興趣。實在法國多啲人打柔道多過日本嘅， 真係唔知喎呢個。 係咯，所以實際法國法國人好尊重柔道嘅精神咯，同埋佢哋有騎士道，所以佢都好鍾意武士道，所以佢哋當柔道啊呢啲禮貌嗰啲同武士道好似我諗有啲關係咯，所以就。佢哋就對柔道啊、日本嗰啲呢啲武道咧，好有興趣嘅，所以就我哋就真係好開心咯。 咁有好多騎士道精神，咁又有好多，所以法國就即係同日本個柔道咧個感覺都好近啦嚇。咁我知道咧，其實咧你頭先都話過教好多小朋友啦，係咪先？咁但係咧，除咗教小朋友之外，大人有冇會喺呢度上堂學習柔道嘅咧？ 有嘅，我哋一個禮拜有兩個大人堂嘅，咁大人都係好多西方人，跟住香港人，跟住日本人。咁大人即係我唔使教嘅啦。咁我哋自己練習嘅，練習就多啲。咁有啲高段嗰啲咧，或者有陣時會教咁樣咯。不過我哋係大人班咧，就輕鬆啲，同埋就練習嘅。所以即係冇學過柔道嘅人咧，都可以好輕鬆咁樣入會咁練習嘅。 咁喺香港經營一個柔道館嘅道場難唔難啊？你覺得？ 如咁樣咧，因為好多人喺香港咧，好多外國人對柔道好有興趣嘅，所以呢個方面咧，我哋就好滿足啦。咁又會，我哋都有學生。不過咧，你知道個個都知道咧，香港嘅租學好貴嘅，所以呢個就係最大嘅難度咯。不過香港你知道全部都係城市嚟嘅，所以嗰啲人咧就民嘅密度高啲，所以我哋係咯，學生都唔會太少嘅。 有喺日本成長，又有同事喺香港成長，兩邊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文化，你覺得大家有啲咩優點呢？ 哦，日本同埋香港優點啊， 係啊， 咁日本嘅優點有，因為我哋香港人都成日都去日本玩嘅啦，所以我應該我哋香港人最了解日本嘅優點嘅。咁最簡單嘅方面咧，就咁食得好啦，又食啊，嗰啲係空氣啊、水全部都好乾淨嘅。咁呢個就係環境上嘅嘢咧，係啦，日本人好有禮貌，同埋即係去嗰度好舒服咯，又唔會。就真係少啲機會有好唔開心嘅事咯，喺日本就咁去玩就。 咁如果作為日本人嘅，你覺得香港人你會覺得香港人有啲咩優點咧？香港呢個地方有咩優點咧？ 好比較輕鬆咯，同埋好直接，同埋好老實咯。我覺得香港人， 即係簡單直接， 簡單直接係。 有冇啲例子就覺得啊，點樣可以證明到香港人真係又簡單又直接？ 因為咧香港人講嘢咧好老實，即係唔會即係收埋佢嘅心咯，即係老實咯。日本人咧有陣時就好多嘢。 讲唔到出，唔讲出嚟嘅咪知道嗰啲、啊、 就要靠听嗰个人自己估啦。 系啦系啦，冇错嘅，要估多啲咯、嗯。所以如果要估咧，有阵时会有好多误会嘅、 嗯。 所以就香港人直接咁样讲咧，就会少啲，唔会轻松啲，好直接啲。所以就有阵时咧，我哋日本人都觉得同香港人讲嘢就舒服、简单啲，同埋舒服啲咯，唔使猜来猜去咁咧、嗯。有阵时同日本人讲嘢都要做呢啲咧，都有阵时觉得攰啲咯。因为我有一半嘅香港人就 俾你拣啦，你会想好似而家咁啊，住喺香港经营一个道场。然后定系譬如翻日本去到揾自己日本形式嘅生活咧？ 因为喺日本咧，饮食住咧就都几舒服，不过遇埋做嘢咧，就呢个压力就比较高嘅。咁我虽然香港做嘢压力都几犀利嘅，不过我谂喺日本做嘢嘅压力咧就有唔同嘅阶段嘅。因为因为你即系个个人都睇住你做嘢啊，同埋你真系要好，成日都要谂住啲礼貌啊，有啲嘢应该做嗰啲嘢做唔到啊，有呢啲压力咯。 嗯，嗱喺香港住咧，你会唔会觉得即系日本人呢个身份令到你觉得有好多嘢方便咗咧？即系嗱，例如可能会觉得，因为阿龙马系日本人嚟噶，啊可以问下佢，或者觉得会对你 friendly 啲，有冇呢一种咁嘅经验？ 香港咧十分系。咁嘅地方嚟嘅，因為對即係日本人真係好有好奇心啦，同埋好尊重咯。我覺得即係我哋大家都好尊重大家，因為香港人係啦係啦係啦，就日本人香港人好中意日本人，所以傾偈嗰陣時啲好多話題咯。因為香港人都對日本好多即係文化加通啊，咁就當然有武術啊，都好有興趣嘅，所以我哋就。好多嘢同大家 share 咯。 嗯，好啦，咁而家喺香港生活啦，咁我知道阿龙马嘅太太咧都系香港人嚟嘅，咁而且仲有一个女女添系嘛？ 系啊， 系啦， 有嘅女啊我， 系啦，又有个龙马都有个女女啦，好啦，咁但系即系同香港人结婚，你会觉得啊，其实同一个日本人结婚好啲，定系同香港人结婚好啲咧？ 咁咧。即係香港人咧，就我覺得比較多啲自主心，所以咧就即係可以依賴佢做嘢，我唔使即係點解唔理咁多，都佢會做得好咯。好似我老婆咁样， 就唔使点样特别吩咐啦，佢样样嘢都可以自己识做晒嘅。咁日本嘅女性你又觉得唔系咁样噶？ 就即系比较会即系让男人多啲嘅。虽然而家现代化咧冇咁多呢啲，不过一路即系传统上咧，成日乜嘢好多嘢都系让男人。咁而家嘅社会咧慢慢咁变化啦，呢个就旧嘅昭和时代嘅谂法嚟嘅。不过而家都十分仲有嘅呢啲。咁同埋咁所以咧就又唔会即系讲嘢又唔会直接啊，又系嗰啲猜来猜去嗰啲， 即系两公婆都要估下估下咁样。 有阵时系啦，系啦。 而家咧，而家同太太就唔使噶啦，直接讲得噶啦。 都直接讲到嘅，系啦，应该比日本嗰边就即系我哋会通好多咯，交通上。 咁而家女女几大啊？ 四个月 啦，哇！咁谂住佢嘅将来系咪都系会喺香港成长？ 系嘅，因为咧香港咧一个即系好任何文化都接受到嘅社会嚟嘅、嗯，好似即系如果我日本人咧喺香港想 carry on 嘅比较日本啲嘅生活式咧。都完全冇問題咯，因為日本嗰啲食材又任何嘢揾到曬，呢個想喺日本做到嘅嘢咧，香港都大部分都做到嘅。所以呢個香港係一個社會可以好簡單可以 carry on 自己嘅文化咯，我覺得。所以就真係呢個就係香港嘅最大嘅優點。咁啊，我細到大就不嬲都中意聽中島美雪。Nakajima Miyuki， 都系呢个佢嘅歌之中嘅最 classic， 我觉得系呢个歌系叫《自大时代》嘅。呢、這个时代咧，真系会你一听呢个歌咧，就真系之前谂到时代咧，自己嘅历史啊，识嗰啲人嘅历史啊，真系会好，我觉得呢个歌系真系好深嘅。 想問下龍馬咧，其實柔道啦，喺你處理經營一個柔道會館嘅時候咧，你有冇發覺柔道訓練柔道嗰個心啊，同香港嘅文化或者同日本嘅文化幾方面有啲乜嘢可以互相激勵、互相碰撞嘅地方 咧？嗯，咁嗰啲柔道咧係有一個呢個八個字嘅教，我哋所以係順住呢個嚟打柔道嘅，呢個係我哋嘅柔道嘅嗰、那個做柔道嗰個加林阿基才阿加林子五郎講咧，就係捨力善用自他強嘢，即係精力善用自他功榮啊。所以真係你用你嘅即係柔道啊，任何運動操到嗰啲氣力啊咩咧，就為大家用嘅。 嗯， 咁即係人人為我，我為人人啊，呢個精神。 哦， 所以你自己練都係咧，都係為幫人哋嚟練自己嘅身嘅，唔係為自己嘅。 一、 嗯、個就冇即係冇私人嘅心，即係嚟做嘢咧，就一定社會咧就會更加好咯、嗯。所以柔道咧，我希望由係經過柔道咧，可以教呢啲俾香港嘅即係下一代嘅細蚊仔啊。 有冇啲乜嘢特別嘅有關日本嘅菜式，好簡單嘅幾句又可以教到聽眾煮，又好味又好傳統嘅咧？ 嗯，咁咧最簡單嘅嘢咧就係tamago kake gohan 啦，即係飯加生蛋同埋豉油，呢、這個我哋日本人最簡單嘅，不過呢個太簡單啦，咁就我解釋一下面豉湯啦，啊唔係面豉咩？面食料 系面食汤嚟， 面食汤嚟噶。咁、okay、面食汤就最紧要咧就系汤底啦，所以你用嗰啲鱼或者嗰啲 katsuobushi 嚟做嘅汤底。咁、 嗯、 最紧要就呢、這个，咁就做到呢个咧就之后就加啲菜同埋加啲miso 啦。不过咧加完 miso， 咁我一个秘密咧想同大家 share 咧，而做呢个咧就 miso soup 咧更加好食嘅，更加深味。 系 真系你最后煲完 miso soup 嗰阵，你闩咗火之后咧就加少少 yogurt。奶酪啊， 系乳酪， 乳酪，系乳酪落去。咁呢个乳酪一定唔可以甜嘅，冇味嘅乳酪啊、嗯。如果你系有糖嘅乳酪，当然要搞坏晒味嘅。但冇味嘅乳酪，怎加落去咧？嗰啲味咧就一加一点嘅酸味落嘅面豉汤咧，会好食好多嘅。所以请大家有机会咧试一试啊，唔使咁多嘅。 系少少，可能一茶匙咁就得啦。 一茶两茶匙咧， 两茶匙。 好，唔该晒龙马，唔该晒。 新歌喎，咁啊听完龙马嘅访问之后啦，可以介绍俾大家听啊。新嘅作品嚟自呢一位啊， 桑田佳佑， 认得佢把声啊， 系啦， 点能够唔认得啊？听咗十几廿年， 啲歌曲又好听啦，伤心的保龄球手啊，作歌非常之洒家，你每天我哋多一些， 系啊， 都系出自佢手笔。 伤心的保龄球手，大个调子系阳光灿烂啲啊， 系啊，即系一个保龄球场入边，咁啊有好多唔同嘅较劲，可能有伤心嘅事，但系都有快乐嘅事情噶嘛，系、咪？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今天早上有罗启新，早晨，启新， 喂，早晨啊，哦，早晨啊，小白， 早晨，系啦，睇啊， 今晚啊八点咧有头条新闻啊吓， 系啊，炮子弹， 系啦，咁啊叫有睇好睇啦，系， 好，知道噶啦， 好啦，咁啊八点半咧就日常八点半啦，咁啊。嗱，依個抗疫同行咧，咁啊要追蹤下啦。究竟呢疫症之下咧，市民咧外出用膳減少，啲食肆咧點搞咧嚇？咁啊，即係加上咧火鍋店啦，即係首當其衝啦。其實咧就即係都好難怪啲市民嘅，但係亦都要冷靜少少係咪啊？佢哋喺個火鍋店，即係有人食火鍋感染啫，就唔代表。你全部火鍋都有問題噶嘛，係咪？ 係啊。 即係如果有人搭 lift 感染嘅，你係咪唔搭 lift？ 俾人搭車感染，係咪唔搭車咧？咁樣 嚇、啊、都要諗一諗。而家好多火鍋店咧，其實佢哋經營嘅時候咧，即係已經困難噶啦，仲話隔咗兩張台先有第二個新嘅客人坐喺度，即係已經隔得好開噶啦。 係啊，即係可能到時咧，即係一家人咧都要大家行開先嗱。阿 A， 哎，阿 O， 你又可以埋去录嘢啦，咁啊行开，跟住然之后咧，阿 P 咧先至再行埋去咁样，啊咁啊真系搞笑啦， 都系辛苦啊，咁咧你谂下而家啲食肆好多时都已经系做外卖啦，啲火锅嘅外卖都做唔到啫，阴 系啊，即系再加上近期有啲 case 咧，就系、是、有啲纪律部队人员咧。成棚咁樣走去宴會啊，咁啊俾人話，可能而家咧宴會都唔敢去啊。 係啊， 好咁啊，跟住咧就睇下阿 O 啲 friend 啊， 係邊個？ 係啦，就係啲電影人啊，喺陰公啦。嗱，好多電影工作者真係手停口停噶嘛。而家呢個疫症咧，對電影業咧有幾影響有幾大咧？咁啊，就會揾阿田雞咧就同大家傾下啦田啟文啊，就是、電影工作者總會嘅會長啦。 係啊，會長嚟噶啦，阿雞哥依家已經係勁啊，係啊。 係啊，咁即係其實都幾陰公下噶啊！即係而家都唔知點算啊！有冇聽過啲消息啊？你？ 边方面消息啊？即系全面停产系咪啊？ 系啊， 系啊，全面停产啊！ 喂，最惨咧就系、是、之前咧你话香港小戏拍咧，好多人都系翻国内打戏啦。喂，而家咧国内仲大件事。 系啊，禁晒啲戏院，成个广东省啲戏院全部 所以都有啲导演啊、电影人咧走去。生產口罩啊！ 係啊，我都有留意到呢個新聞啊，就因為手停口停冇辦法，咁佢哋不如為下大家着想啦啊，做下口罩 轉型啦，好似當年阿維基都係咁啦，即係做唔到電視，咁依家做網購咯，可能殺出一個血路。 亦都咩喎？亦都睇到咧電影人嗰種快啦，同埋佢嗰種彈性啊， 靈活啊！ 轰一声，喂，就嚟咯，跟住咧，反而有好多商家咧就话，咁啊唔得噶，将来你系点咧？跟住过咗疫情之后点啦，咁样，即系冇谂咁多啦， 做咗先啦， 帮市民啦吓， 同埋活在当下，依家你都唔知道下一个片刻会系点，做咗依家先啦。 我怀疑啊，即系如果一班电影人咧去整口罩厂咧，佢哋应该系拍翻晒成个过程咧，做一个 documentary 啊，咁又可以咧。记录件事之余咧，将来又可以咧卖俾啲N 字啊嗰啲咁样嘅。 系 啊，我都建议系咁啊，好似无双电影咁样去做伪钞咧，好似就拍到即系制作伪钞 系嘛。 佢而家庄文强，我热烈建议庄文强导演试下拍口罩风云咁样啊。 系啦， 咁啊咩来系啊？ 跟住咧，今晚咧九点半咧，又系啱啊，小白佬 咩嚟嘅？行山啊？ 系啊，唔系行山，日本嘢啊。 系喺日本边方面？ 是啊，日本咧，你有冇听过札幌医科大学啊？冇咧、 哎，我有啊，真系 系咩？ 系啊， 吓札幌医科大学咧，佢个团队咧就整咗叫再生医学啊。嗱、再生喺日文咧，我就唔识啊。不过咧、我见亲嗰啲水货啲摄影师，再生系代表 payback 咁解。 系啊系啊，再生。 咁但系再生咧呢、這个字咧喺中文咧有两个意思嘅，第一就系话啲嘢生翻出嚟啦、第二咧就系、即系。佢嘅生命又可以再延續啦，又有翻光彩啦。就係講嗰啲咧，即係癱瘓咗病人啊、利用佢嘅幹細胞打翻入去身體裏面咧，我、生翻啲骨出嚟、有個仲可以揸翻車添啊、今晚記住睇啦， 留意住啦嚇，唔該曬，嘉臣，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入境处向钻石公主号邮轮香港旅客发短信话，日方就有关病毒检测工作会在朝早完成。如果旅客已经接获检测证明书，并打算乘搭政府包机返香港，需要在朝早十点之前执好行李。船公司朝早大约十点会透过广播通知大家离船。正在日本的香港入境处人员当地时间朝早十点前已经抵达码头，并设立柜位以便办理手续。预备接载港人的旅游巴亦都已经抵达码头。处方说可以离开的港人将会乘搭当地时间傍晚六点起飞的包机。本港昨日新增三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包括一名48岁男警员。警方说这名警员星期二晚曾经在西环一间食肆和另外59名警务人员聚餐，有关人士已经被界定为密切接触者，要接受检疫。当中36人昨晚在香港仔分区执勤，已经即时安排他们立即停止工作回家等候检疫。剩下23人驻守港岛总区不同警区和商业罪案调查科，警方已经联络所有人士避免和公众接触，翻屋企等候检疫安排。警方话，确诊警员同太太住喺油塘纪律部队宿舍油尾苑润美阁，驻守北角分区，现时负责东区警区防暴队工作。2月4日至16日主要喺柴湾、北角同香港仔执行警务。南韩新增52宗新冠病毒确诊病例，累计156宗。当地海军部队一名官兵确诊感染，国防部宣布听日起限制官兵外出休假。首名确诊官兵在济州海军部队工作，他上星期四开始到大邱休假，星期二下午搭飞机返回济州归队，寻日因为咳嗽等的症状到医院接受检测。为防疫情扩散，国防部决定听日起除了特殊情况之外，限制官兵休假、外出、外宿和探视。另外，南韩政府宣布将新型肺炎确诊病例大增的大邱市和庆北青岛郡划为疫情重点管理区，采取特别防疫措施，全面提供病床和人力物力支援。防疫重点会由防止病毒从国外流入转为严防国内社区传染。乌克兰中部几百名民众担心由中国武汉回国的超过70人入住当地隔离中心，令村民感染新型肺炎，和防暴警察冲突。卫生部长其后承诺和隔离人士一同入住隔离中心，试图平息民愤。事发在波尔塔瓦地区，民众在道路设置路障又焚烧车胎，有人更加试图用汽车撞向警员，警方拘捕超过10人。议员说隔离设施的污水系统连接村内，担心村民会受感染。内政部长到场游说，总统泽连斯基亦都保证受隔离的人不会对居民健康构成风险。接载隔离人士的旅游巴最终在警员护送下抵达目的地，其中一架车的车窗被石头击碎，但车上的人并没有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朝早清凉，下周初渐转潮湿。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444点，跌158点，总成交金额63亿9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8点，跌5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542点，升3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 外康医疗15.44跌8.4，腾讯控股406元跌4元，阿里巴巴213.2跌2.4，友邦保险79.95半升3毫，美团点评102.3跌1元，中国平安91.2跌4.5，药明生物118.5升5毫。汇丰控股56.7跌1毫，华润置地34.75跌8.5，安达体育69.85跌1.2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7，日元112.06，瑞士法郎0.984，澳元0.662，加元1.325，新西兰元0.633，人民币7.033，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日经平均指数报23,513点，升34点。港金现价报15,040元，升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0.19美元，卖出1,6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同你讲坏车啦，就喺七咸道南去翻大角咀方向，近住理工大学嘅快线咧又坏车阻路啦，龙尾去到学园街。就系七咸道南去翻大角咀，近住理工大学快线咧又坏车，车龙排到去学园街。较早前将军澳道去翻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啊，近住观塘警署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近住观塘警署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啦，因为受理工大学嘅坏车影响，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车多，龙尾喺汇景花园噶。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在虎山道桥底，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荣花园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君汇港。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就慢车。咁另外提翻你港鐵啦，經過風險評估之後咧，今日西鐵線嘅元朗站將會喺下晝嘅5点關閉噶。咁列車係不停元朗站啦，咁到時候咧有免費嘅接駁巴士來往元朗至到朗屏站噶，就係風險評估啊。咁今日西鐵線嘅元朗站將會喺下晝嘅5点關閉噶，列車不停元朗站啦。咁到時咧有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元朗至朗屏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方向中环，和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心寻觅自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早晨9:40啊，同大家睇下天气啦。今日咧大致天晴啊，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咧大概22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东至到东北风啊。初时咧离岸啊，间中咧就吹强风。展望啦，未来一两日咧大致天晴，早上都系清凉嘅，下周初咧就渐转潮湿啊，依系温18度，相对湿度咧74%。小华早晨， 早晨啊，哦，早晨各位听众啊，吓， 系享乐时代有 Heidi 朱海婷啊 ，Heidi， 早晨，又系我啦， 系啊，有咩玩啊？等我听一下先。 喂，我今日咧想玩扮靓，好唔好啊？玩屋企嘅 DIY 扮靓，好唔好啊？ 好啊，点样玩啊？呢个 其实咧，除咗女仔听咧，你哋两个咧听完都可以咧同老婆一齐做噶。 系咪啊？我惊我化到佢。哎，我差啲讲咗，你化到佢唔知咩妆喎。 诶，唔系嗰啲啊，其实咧、真系咧要护理你嘅双手双脚啊。近期大家成日都洗手，成日都抹手，只手咧就算本身啊真系好干啊，好干嘅人就固然有啲可能已经系话会有引发咗湿疹啦。就算啲本身好润润滑滑嘅手咧，真系都鞋咗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各位女士们咧，如果你想足不出户都做个 hand mask 或者一个 foot mask 咧，我教你哋用一啲 DIY 嘅方法好唔好？ 好啊，试下睇屋睇屋企有冇呢啲。材料先啊，最紧要系 应该唔难揾，仲要咧有啲女仔 friend 话：哎呀，前排成日买餸，买咗啲餸摆出屋企，剩咗又未必啱食，咁点咧？原来咧系我啲日常食嘢嘅，即系啲用品啊吓，啲食物都可以做嘅。 容易啊！你记唔记得之前咧，我阿 Heidi 我哋有见过 Didi 咧，报教同埋 Didi 咧，佢咪戴住手套嘅， 系啊系啊， 佢仲话咧搽咗啲 cream， 跟住咧就再戴个手套，好似做 hand mask 咁样。系啊系啊，佢嗱好多时我哋瞓觉之前都会咁，但系你话我日头做咧就难戴住个手套，你估唔到啦！我教大家三种嘅 DIY 啦，好唔好？第一个攞几个薯仔， 薯仔 鲜奶，系啊！嗱，你仲系买咗咁多啲薯仔出埋筋啦，唔敢食啦，有方法我嚟扮靓。好啦，你烚熟咧两三个薯仔啦，其实都同少嘅 depends on， 即系视乎你几多个人用啊，或者要几多人做啦。烚熟两三个嘅薯仔，跟住切碎佢咧就硬咗做薯仔用啊。 系。 咁跟住咧就再加啲鲜奶。嗱、多少份量睇你薯仔有几大啦。咁你一路加啲薯仔落啲硬碎咗嘅，一路加啲鲜奶咧落啲硬碎咗嘅薯仔用到咧，咁啊猜下变咗咧好似一啲嘅泥啊，即系薯仔泥嘅状态咧。咁其实好似有啲感觉就似我哋猜面粉啊、整蛋糕咁样咧。 系。 跟住将佢厚厚咁咧就敷落只手嗰度。 搭落只手嗰度。 系啦。咁其实真系。你想想好像做 mask 咁，敷完手咁可能十分钟唔好喐，咁仲要咧，你喺啲烚完嘅薯仔有阵阵嘅热喺入边咧，哇，其实系好舒服，有埋个舒缓啲手嘅作用嘅。 系喎、 呢个就真系物尽其用啊吓，咁啊摆落只手度，咁跟住啦之后可能敷佢十分钟，咁你上下都一浸咁，直情系将好似三文治咁包住只手咯，系咪？上一浸下一浸，咁跟住就十分钟到，好啦，等啲佢冻咗啦，咁就洗翻手，搽翻 cream， 咁就 OK 噶啦。唔好食翻佢啊，唔该。 唔会，而一定唔会，因为我谂住问咧，如果搽埋只脚得唔得啊？只脚 其实得噶，嗱，当然你搵合适，可能搵个盘啊吓喺度整啲薯仔泥咁喺。加埋啲鲜奶，你咪唔好用手 mix 咯，一路用只脚趾去猜下佢咯，用只脚板去踩住佢咯，都得吓。另外一样啦，屋企应该一定有嘅鸡蛋， 有啦，鸡蛋真系有好多存量啊！近排少咗出街，反而喺屋企多咗做一啲蛋嘅料理，好多人都系咁。 咁就攰啦，加少少柠檬啊，有个新鲜柠檬都得噶。 系、 但其实蛋黄真系好有用噶啦，除咗我哋食啊会即系有营养之外啦，其实蛋黄一向咧，如果你用喺你嘅身上咧，令到啲头发会健康啲啦，会闪即系会闪亮啲啦，同埋会柔软啲嘅。咁今次咧，你就将只蛋打咗出嚟，就蛋白。同埋蛋黄发匀佢，发咁啊，等到佢起咗浆之后啦，咁你就加一个茶匙嘅柠檬汁，咁跟住 mix 咗之后咧，就可以用佢搽上你嘅手嗰度噶啦。咁跟住咧又系咧， 嗰啲蛋浆蛋白发埋，再加柠檬汁发埋，跟住就搽喺只手嗰度。 系啦。 咁因為其實你諗下，檸檬汁都有美白嘅作用噶嘛。咁、基本上搽完咧，我以前咧就試過用蛋把佢搽面咧，咁佢會有啲收緊嘅感覺噶。咁、其實你搽咗上手之後，你就會覺得佢咧開始會乾咗之後就啲掹掹緊。咁之後你又係等佢可能乾咗之後啦，咁啊洗翻手再搽翻啲 cream， 又係好簡單。咁啊，可以令到雙手咧有少少白滑嘅效果添嘅、 有冇話咧？其實一隻蛋好啊，兩隻蛋好啊，跟住又半個檸檬咁樣啊？ 我覺得係除兩嘅啫，因為其實檸檬我自己會睇到咧個效果就係有少少美白嘅。咁、我會如果你問我，我會用兩隻雞蛋， 兩隻雞蛋 就加一個茶匙，茶匙即係 teaspoon 喎，唔係 tablespoon 咁多喎、一個茶匙嘅檸檬汁咁就已經夠曬。 哦，檸檬汁啊少少嘅啫。 係啦，因為檸檬汁反而會令你美白，但係會乾翻嘅嘛，係咪？ 嗯， 最後啊，加呢招啊，就真係簡單到不得了添。我記得之前我都喺享樂時代講過咧，發現椰子油嘅好處嘅，係咪？ 係、記得。 係咁啊，今次咧椰子油加呢一個嘅植物油，植物油好簡單啦，你屋企用開橄欖油又得、又或者有啲芥花籽油啊，其實總之係植物油。系啊， 食用 啲得噶啦，哦，系啊，這個呢个我就会建议咧，攞埋对透明手套，即系有阵时我哋喺出边可能食鸡翼 或者食呢个北京甜鸭，你会戴啲透明嘅手套嘅。咁你其实咧就一个汤匙嘅植物油啦，加一个汤匙嘅椰子油、，mix 埋咗之后咧。就是 massage 隻手啊，我嚟同隻手按摩啊，尤其是捽埋咧，唔該手指甲邊啊，我哋好多時候收甲都話嗰啲叫 cuticle 啊，即係嗰啲手皮係咪？嗰啲手指邊嘅皮咧，你會啊好粗鞋噶嘛，係咪？呢排更加之多，直情係咧，你覺得係厚咗啊，嗰啲手指邊嗰啲皮，唔單止 係 硬咗，仲係厚咗添啊嚇！咁我哋成日話咧，哇，收甲剪出嚟咧，多到好似一條條魷魚絲咁嘅，如果你啲手皮太多嘅話， 魷魚絲 细条嗰啲鱿鱼丝，因为你又要剪出嚟咧，咔咔声好干身噶嘛。 哎呀，好似我只手呢啲咁啊，唔止鱿鱼丝咯，成只鱿鱼都剪咗出嚟啊！ 似以前咧去睇戏咧，仲系有分超等同糖做嗰啲一块块灰鱿丝， 系啊，搽辣椒酱嗰啲啊嘛。 系啦，好啦，既然唔想有鱿鱼丝出现，就唔该大家 用下呢啲啦， 呢个椰油啦，同埋呢个蔬菜嘅植物油啦，就按摩下只手，按完戴翻个手套，摆佢5至10分钟，跟住再搽翻 cream， 瞓个靓觉，咁应该第二日咧，哇！一摸落自己块面度，即刻觉得只手都舒服翻，唔会好似咧用只手掌嚟帮你个面磨砂咁样喺 度。系啊，我而家咪磨砂咯，我块面你嫌弃我只手啊，而家阴公。 哎呀，你只手跟住可能会嫌弃翻自己，就唔肯摸自己啦。 系啊，我讨厌咗自己啊 ，Heidi 点算啊？ 女士会注重啲嘅，男人通常只手，唉，都由佢噶啦，好多时候。 你快啲做啊！唔系你哋两个唔单止讨厌自己，你身边嘅人都讨厌俾你摸。 好啦，老婆又讨厌，个仔都唔理我，跟住 系啦。咁啊，今个早上可以向 Heidi 取下经啦。呢个咧比较 organic 啲嘅保养自己嘅方法系咪啊？ 好啊， 好啊。咁啊 ，Heidi 揾到你想播嘅歌吓 ，Katy Perry 嘅作品啊 Roar。 愉快感觉弥漫精神，发出指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对一线。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9:53，早晨小白， 早晨啊，早晨各位听众， 系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有 Jenny， 早晨 ，Hello， 早晨啊，小白同阿 O， 你哋好， 你好啊 ，Jenny，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日打咗上嚟有啲乜嘢事情想同我哋一起分享一下咧？ 其实今日系我仔 Marcus 正日生日 ，Happy birthday，Marcus，Marcus Marcus， 大概几大到啊？ 28岁啦， 哦，谈婚论嫁噶啦，呢个时间 系啩系啩 系啩系啩， 睇自己啦， 睇佢自己。 今日其实我都好紧张，因为我未试过咁紧张。其实我之前打过嚟，系不过系Beautiful Sunday，咁都未试过今次咁紧张嘅。 哦，点解咧？点解咧？因为O同小白吓亲你， 唔会啊，我哋走善良路线嘅。 上次你哋话可以打嚟预约时间，咁啱啊，跑紧步，话又俾我打通，咁啊，小白接我电话，其实好开心咯。 哎呀，我接到你电话仲开心啦 ，Jenny。 咁你跑步嘅时间都系听紧收音机嘅，有阵时朝头早 系啊，听紧收音机，听紧收音机，听紧你哋 晨光第一线， 系晨光第一线， 多谢你先啦吓。 咁啊，今日有冇去跑步啊？今日天气几好。 今日就冇跑步，先喺度等电话。琴日就有跑步，其实想跑步嘅，不过谂下都系 听咗电话先啦。 先啦， 好啊。有咩说话要同阿仔讲下，祝贺一下 吓。咁咧，其实我都希望我仔即系佢而家28岁啦，都咁大个仔啦。咁希望佢即系生活同埋工作愉快。 系， 开心心啦，做人。 最紧要啊，系过多两年就32立噶啦， 系啊， 哦咁啊，系啊，系啦，系啦， 系啊， 我哋嗰时话已经做好多嘢，咁而家啲后生就未知佢想点样咯。 依家啲后生可能都做好多嘢嘅，不过你唔知，但系你上网先知道 系。 系啊，咁啊， 我终于明白点解街上面咁多人问啊，上咗网未啊？ 系， 因为要知道屋企人做紧乜嘢啊。 系啊，真系啊。好啦，咁啊，问下 Jenny 啦，咁啊，会同阿仔点样庆祝啊？都会一家人食餐饭啊？系。 原先就系食饭嘅，咁跟住就又取消咗啦。咁可能喺屋企就咁简单吹一个蜡烛咁啊，算咯。 你煮唔煮啊？咁样喂？你煮唔煮啊？你落唔落 屋企人煮嘅，我就唔咁中意煮嘢嘅，我中意洗嘢多啲嘅。 咁啊好啊，有屋企有啲大厨喺度，梗系让俾大厨啊去做啦，个岗位 系啦。有冇收到风？今晚食啲咩好餸啊？ 系啊， 吓。其实冇乜特别餸啊，因为之前做咗够力噶啦，咁可能都简单噶啦。佢又跟住可能约咗朋友，其实因为初谂住去个会所度食饭嘅，但系因为又话小聚餐啦，又唔知咩事干，咁我简单啲啦，咁可能佢唔中意食蛋糕嘅，咁话叫我买个 cupcake， 咁啊买咗 cupcake 准备可能吹下啦，咁样简单啲啦。 吹蜡烛都小心啲，不如攞扇泼得，卫生啲。 咁好，即系 OK 嘅，咁啊，总之就注意个人卫生啦。咁生日冇事嘅，唔使惊噶吓。 咁我顺便想祝埋其他嘅，补足翻我嗰个儿孙女。Jason 在2月5日生日啦，呢个叻女嚟嘅，咁希望佢开心啦，搵到份再好啲嘅工啦，同埋总之愿望成真啦，同埋希望佢记住家人系有缘分先做家人嘅，大家要开心。 系咁啊啱啊吓，咁仲有冇补充？ 仲有预祝我个家姐啦，三家姐同埋儿孙女3月28日生日，咁亦都希望就系话大家香港 世界各地啦，个所有人一齐去打赢呢个病菌，大家身体健康。 嗯，咁啊，今个早上拣嚟呢一首作品咧，都有励志嘅成分喺度。You raise me up， 系啊，送俾收音机旁边每一位啦，吓、 啊，系啦、 啊， 多谢晒，唔该。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it a while with me. You raise me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Westlife 嘅作品啊吓 ，You raise me up， 忍唔住跟住一齐唱 啊，好啊，节目差唔多啦， 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